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系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小羊羊放紧假，剩低侧边一隻马，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我是小一。 大家好，早晨，今日年26已经进入倒数毛。 哇，好忙啊呢排。 系啊， 好多嘢搞。 湿平湿平再湿平。 系啦，准备好过年啦。Yeah, yeah. 进入得就嚟呢个农历新年嘅倒数，所以今日会有特别嘅环节，由今日开始一连五天喺十点会播出，又系由麦令玲处妇为大家讲下唔同嘅新年习俗同埋一啲新年嘅运程，留意留意。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9%。星期一嘅早上十点搭三，今日多云有两阵雨，沿岸有雾啊。未来数天迎接呢个农历新年咧，都系有雨，年29显著转冷啊。除夕年初一早晚寒冷，大家去拜年咧就着翻多件衫啦吓。最低温12度。有呢首歌曲，一首旧歌叫《Conquer》，开始我哋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做咗麦玲玲师傅，今日当然亦都有我哋嘅鼓鼓行。 然话咧年廿八洗邋遢，咁相信大家咧都唔会等真系年廿八先开始洗邋遢嘅咁样样。 我会噶，我最好年廿九先洗， 系咩？咁不如 好快就污糟系咪？咁你都系啊，自己 洗完就污糟系嘛？ 做咩啫？ 我都觉得系嘅。年三十晚咧，嗰一晚嘅冲凉，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咧，即系为自己洗邋遢啦，系特别紧张噶。我唔知你哋有冇啲咩嘅做法啊？我自己嚟讲嘅话，系一定会洗绿油液，再加埋我曾经有讲过噶啦，就系、我嗰啲沙姜蒲啊，系啦，我就一定要买嘅。咁啊，有一年咧就唔知点解迟咗去买，点解俾人卖晒？哇！嗰年我又觉得好唔开心啊！ 喂，我请教你啦，我街市睇到绿油叶之余咧，仲有黄皮叶， 系啊， 黄皮叶系咪都洗得噶？ 其实咧，佢哋话只需要能够发出熏香嘅嗰啲咁样嘅味道嘅草本嘢咧，你已经可以啊，将佢摆埋落啲水度煲噶啦。我咧就好神心嘅，即系每一次嘅年三十晚嘅话咧，我就会将头先我所讲嘅嗰两样嘢咧，扎扎扎扎扎，咁我就其实我系会买多咗嘅，但系我系中意咧，当你喺屋企嗰度煲紧呢一盆水嘅时候。你已經感覺上啲水蒸氣已經為你屋企咧好好地咁樣加持一下，灑淨一下，跟住咧你就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哇有嗰陣味啦，煲咗嗰啲水之後又拎入去你個沖涼房嗰度啦，溝啲凍水啦，跟住哇沖涼啦，最後尾嗰一下將啲水由頭洗到落尾嘅時候，跟住哇你覺得自己成個人啊，好似咧 newborn baby，newborn baby 啊， 有意思啊呢個感覺， 使唔使整翻啲爽身粉啊？ 咁又唔使，但我就覺得我自己啊，如果你講緊話洗邋遢嘅話，係年三十晚嘅嗰最後尾沖嘅嗰一個量係好緊要嘅， 反而唔會係年廿八。另外啊，你知唔知而家個市價幾錢一扎 啊？我唔知啊， 通常係20蚊至30蚊到啦。 傻仔嚟嘅。8蚊一扎啦，已经贵啦，5蚊就就咪俾我揾到，系啊，20蚊、30蚊你千祈唔好买，我卖俾你好过啦。 我唔会嘅，我通常我都系自己揦一扎咁样，咁跟住我姐姐就会帮我搞。 佢有啲会包好晒， 你系即系香 系嗰啲菜市场， 系啊系啊， 菜市场嗰度卖菜嘅啲地方，佢亦都会喺呢个时间会唔会买埋嘅。仲有嘅就 系 佢有一啲叫包罗万有啊嘛，包罗万有就系俾你扎过年嘅。咁咧就係佢就係包好曬一包嘢，裡面咧就一定係有兩球，有兩粒紅蘿蔔，咁跟住咧就有一包有一條有棵菜，係啦，好長嘅，佢又包住嘅，就係你年年有餘，咪大家大利咁樣，就掛喺你屋企嘅廚房度嘅，揾嚟擲過年嘅，就到你過咗年之後，你就可以揾嚟食噶啦。 開心啊！ 我一定要買嘅呢兩樣。 係啦，嗱，講嚟講去啦，呢啲新年習俗啦之一啦，咁但係當然選擇大家自己有自己嘅諗法啦，就唔係話一定唔沖咧就。 又有人咁样讲嘅，就系话如果你觉得旧年你系过得几好嘅话咧，又唔需要用咗碌柚叶嚟洗嘅。 咁 我 试过 就嗰就用七色花啦。 七色花 咧，其实若果系乡间有某啲地方咧，基本上就已经有一包包，佢已经系帮你整好晒七种唔同嘅花，佢压成一个好似花饼咁嘅嘢嘅，你就将佢掉落到去啲热水度，咁跟住咧就将佢直捞完之后嗰，你就搵嚟冲凉，系啦，就代替呢啲啦。我呢啲唔系精密嘅科学啊吓，即系呢啲只不过就系传统嘅一啲嘅讲法嘅啫，咁样就洗七色花用。 我未 系啊，你冇咧系啦。嗱，通常如果你讲紧话用碌柚叶呢一啲。就是如果你有啲咩事咁样喺某个地方嗰度混完一段时间之后出嚟，你都系用碌柚叶。咁其实就系你 英雄莫问出处啊！ 我冇讲呢样嘢，我只不过讲嘅就系话碌柚叶其实系咁嘅用处，系啦， 洗走啲唔好 嘅嘢。 冇错， 系啦。但如果你觉得你旧年系好好嘅，你想保存住呢一份嘅运气继续 carry 落去嘅，你就可以用七色花。听闻系咁嘅，系啦，系咪好多呢啲咁嘅嘢咧？ 好抵死喎！ 喂，有时呢样嘢真系一种感觉嚟，好似。我哋星期五咧，阿乔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佢讲到咧要整靓架车啦，整干净架车，其中有一样嘢咧，我嗰日做完节目之后咧，都谂啊，系，其实咧我真系冇谂过，我已经几年冇换过呢一样嘢，就系、是、车里边嗰张地毡啊， 系 几年咯，因为有时咧就作为揸车咧，觉得都系踩噶啦咁样，咁嗰日咧就终于咧做完呢个节目，都系谂啊，好啦，都试下好似换咗佢啦咁样，唔系好贵嘅啫，一张车里边地毡200蚊内有找噶啦，但系换完之后咧，即系当你 每次揸车你望下咧，个感觉原来真系咧，好似即系成个空间咧干净咗，同埋好似新咗咁。 嗯， 即系我相信咧，即系清洁同埋系，如果有啲嘢真系用耐咗啦，譬如话咧，阿麦玲玲先会讲习俗啦，其实都会讲到咧门口嘅地毡，即系有啲嘢你可能觉得 换 唔换，好似唔系好大分别啊。原来你试下换咗佢咧， 个 感觉咧系真系几得意啊，几新嘅，即系全部咧系好干净啊，有好似由零开始，好似头先阿 Sarah 话斋 B B 一样嘅，真系好正。 嗱牙刷啊、底衫裤我全部换新嘅。 咁啊呢啲一阵间我哋先听啦， 好 啦， 系咪？冇错。 有冇啲咩特别嘢？ 有。好嗱，呢个世界上咧有一样叫曳，你觉得你最曳嘅做过咩事咧？细个嗰阵。 我成日好曳。 细个嗰阵啊，我觉得你而家曳过你以前，你系越老越曳啊！而家系啦。嗱，不过我哋 有啲嘢唔好意思讲， 我哋有时都讲细路仔曳唔紧要，爸爸妈妈唔好俾佢曳吓，因为你如果系带佢出去咧，佢曳搞烂人哋嘅嘢咧，其实你系我觉得个责无旁贷，啱唔啱先？系咪？好啦，嗱，耐唔耐有啲新闻、嗯？最近咧喺网上咧就喺澳洲有单咁嘅新闻，有埋片嘅。咁个细路仔三岁嘅啫，你知唔知佢做咗啲咩事咧？佢爬咗入去人哋嗰啲夹公仔机，爸爸带佢出去，佢、嗯、爬咗入去。唔出翻嚟，应该咁讲，佢唔想出翻嚟 嘅。咁你咪夹佢出嚟咯，当个公仔咁夹咯。 系啊， 系啦。咁咧就系佢点入嘅咧，就系、是、跌公仔出嚟嗰个空间，佢就爬一爬。细路仔有时要曳咧，真系可以好曳。佢、好开心啦，唔肯出嚟啦，咁样叫埋消防员。好啦，成个新闻最后大家谂到啦，就系要打烂个玻璃啦，叫救翻佢啦。但我反而就系谂啦，喂，咁其实人哋做生意我都好惨，耐唔耐爬个僆仔去，砰又要打烂个玻璃，咁最后使唔使赔咧？嗱，佢又冇讲啦，即系总之就系、是，哎呀，成功啊，好嘢，救翻佢啊，咁样。咁但系你话，哇，细路仔如果曳上嚟咧，做生意嗰真系怕你，阿爸又唔知行咗去边，三岁啫，爬咗去人哋里边，好开心咁玩。就系咁啦，即系发生。你有冇见过呢啲乜嘢？即系咁曳嘅细路仔，或者我哋试嘅细个时候曳咧，就点咧？讲过咧，即系伸个头去嗰啲柱啊，嗰啲系自己攞嚟嘅啫。 嗰啲好普通， 就唔会害人啦。但系而家呢个咧，人做生意嗰、那个，砰睇住个消防员一打，成块玻璃裂晒咁样， 就 救 鬼。我最曳咪就系同我两个家姐沟我阿妈落去买餸。 踢波嘛， 行转背，唔系踢波系其中一件好少事。 唔系呢啲其实系咪叫做曳咧？ 我唔知啊，佢细路仔， 因为你又唔俾我落街， 啊、 我就梗系一系就喺走廊度玩，系咪？ 一 系就喺 屋 企度玩，喺、 啊、 走廊度玩，你又惊我群啊、陈师奶嗰啲唔知咩，系嘛？ 陈师奶佢搬走咗啦。 我知，即系其实有时你系会咁样嘅，通常你都系屋企玩噶嘛。我哋嗰阵时候又冇嘢玩，你好多时候你就系要发挥自己嘅创意啦，系咪咁讲啊？即系应该系喺屋企嗰度唔应该做嘅嘢，你都。做匀噶啦，即系例如滑雪啦，滑雪 就好玩噶啦，好爽身份啦， 踢波啦，打羽毛球啦， 将个老豆嗰条水裤冚落嗰盏灯度啦， 系啦， 浪漫啲，点知烧咗啦， 系啦，仲有嘅就 系 选香港小姐啦， 系啊，一定有噶啦， 做家家酒咧，即系所谓嘅玩煮饭仔啦，其实嗰时候唔知点解喎，你喺屋企好多嘢玩， 因为冇玩具啊嘛，就系玩呢啲咯， 系啊， 咩意思？你想讲咩？ 唔系我乜一行转面咧，我家姐咧就带领我啦，同埋另一个家姐咧，三个人咧，我唔知点解会有钱。到尋日我哋質問佢都唔肯講啲車邊度嚟喎，走咗落去嗰啲火水站嗰度咧，唔知點解嗰陣時咧 火水站 係啊，即係賣 火 水嗰啲啊， 火水站貨鋪。 火水站正一个站嚟噶，系啊，系啊， 有咁嘅站 有啊， 净系卖火水噶， 系啊，净系卖火水，同埋卖嗰啲煤气炉啊嗰啲啊，系啊，嗰年咧唔知点解佢有部机卖沙冰，五颜六色，好开心 喺火水卖火水隔篱卖沙冰， 唔系啊，佢嘅铺头里边有部汽水机啊， 卖火水又卖汽水， 系啊， 你咁讲， 系啊，咁啊卖咗三杯啦，好开心，一人一个颜色，佢绿色，我红色，一个黄色，翻到屋企 都系同样味嘅啫。 是 啊，都一样味噶。 突然间有熟悉的锁匙声。 你阿妈 卖花冰有乜都 OK 啫，冇乜嘢啊， 你好傻 嘅。但钱从何来啊嘛？你冇听啊？ 同埋，同埋你三个佢会觉得好曳嘅，你偷我行住咪落街买嘢饮，仲要系嗰啲冇益嗰啲， 系 系啊，梗系要我哋倒晒啦。后来我寻我 倒晒啊！ 我家姐话佢精啊，佢入到厨房， 饮到个头痛。 头一定痛，头一定 即系高速佢， 又唔使俾人 高速转晒佢， 系啊， 第日出嚟条脷 最蠢啦，我倒晒， 你嗰个家姐仲叻，佢收埋喺米缸后边， 系啊，迟啲先饮， 迟啲饮啊， 溶晒啦， 系 啊， 溶晒都系一件事啊嘛。 细路仔唔舍得嘅，就算你两毫子杯好，三毫子杯好，你要我倒咗，其实我好心 痛，系啊，仲要咁辛苦偷钱，系咪？ 功亏一篑啊，简 直！哎呀， 儿时嘅回忆 系啊， 又可爱又怀念。十点半后，我哋有麦玲玲师傅讲下来年新年嘅习俗，记得听咯。呢个算唔算 remix 版本啊？呢个算 你话咧？ 如果个 DJ 播呢首咁嘅嘢嘅话，你会唔会觉得佢系 remix 紧啊？系咪？ 我想讲两个字， 好， 不如又收翻啦。我想讲无知。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十点二十七分，二十度气温。翻嚟新闻报告之后，就会有麦玲玲师傅出现啦。My room 十点二十九分，听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 show 发人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寻日的表演赛中，美斯未能上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希望政府继续举办更多盛事，不要因为今次事件而气馁。政府和商界一同想办法举办多些盛事，对旅游、零售和饮食等都有帮助。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今次事件对香港作为盛事之都的打击很大。他说下次再举办盛事，如果政府和主办方签约时有逃生条款，必须要有处理方法，例如对方即使是生病，是不是都可以亮相让观众拍照等，需要在条款上写清楚。 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话：夜间防治鼠患流动队去年底已经增加至31队，成效唔错。临近岁晚，短期内会再增至60多队，将会晚晚捉老鼠。听日会公布新嘅鼠患参考指数，评估各区毛鼠百分比。杨碧君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话：今年全面引入热能探测录影摄录机，配合人工智能技术监察鼠踪，上月已经在中西区、湾仔和东区试行，预料最快三月有数据，半年内会在全港各区实行。杨碧君在文汇报专访又指出，去年已经消除70个鼠患黑点，高过2022年施政报告的工作标准。另外，超过90%的卫生黑点已经显著改善，店铺阻街情况亦大有改善。去年底的投诉数字较去年初大跌超过40%。北韓官方朝中社發表評論，譴責南韓國防部長新元直涉朝言論是引發武力衝突的導火線。評論說，三艘美軍航母在朝鮮半島附近海域集結的消息曝光後，新元直肆無忌憚地散佈政權終結、消除敵方領導層等極其惡劣的胡言亂語。在兩個敵對國家處於戰爭狀態時，類似言論可能被視為露骨的宣戰。評論又說，對北韓惡言相向和各種規模的戰爭演習，將導致原本已經搖搖欲墜的南韓傀儡政權徹底瓦解。爭取連任的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華在選舉中已經取得85%選票成功連任，官方未公布正式結果，但是投票結束後大約2小時，布克爾在社交媒體帳戶上表示已經取得過半選票，贏得選舉。薩爾瓦多首都多處燃放煙花慶祝，按當地法律規定，總統候選人獲得超過50%選票將直接當選，如果他成功連任將在今年6月1日就職。布克爾在2019年6月開始執政，在打擊國內黑幫和販毒等問題上取得成效，令他的支持率維持在60%以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沿岸有雾，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90点，跌43点，成交金额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673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7824点，跌2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5.2跌4.2，药明生物系17.48升7毫，美团64.9升1.65，�阿里巴巴70.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2.97跌1.2，盈富基金15.64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52.78跌4仙，友邦保险60.65升9毫，药明康德46.5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8.44，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7，人民幣7.197，英磅對美元1.261，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 日经平均指数报36,358点，升200点。港金报18,990元，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6.17美元，卖出203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西隧九龙入口仲系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南莲园池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对出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工业中心。喺新界区将军澳嘅环澳路去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爱而醉，追光者。 发生咩事啊？ 银行拒绝咗我哋嘅贷款申请，董事长一心急就晕低咗。 明明扶我翻公司。 阿妈，张经理嗰度等我去倾啊。你而家安心养病先。 究竟周明明今次可唔可以完成贷款嘅任务，救翻公司同埋妈妈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呢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唔会经即时电子信息俾条 link 你，问你攞信用卡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 骚快活呀！好啦，由今日礼拜一开始，即今日开始一连五天咧，有呢个迎新春港习俗嘅特辑，我哋欢迎有我哋嘉宾。 恭喜发财，麦玲玲师傅， 恭喜发财，麦玲玲师傅，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一年又见一次啦，麦玲玲师傅带住红光啊，满面啊入嚟我哋嘅吓录音室， 咁 啊 为 我 哋讲嘢，哇利是咁样嘅，系咪真系要噶？ 365日都系啊， 过年咧即系见惯咗我红色啊嘛，大家 系啊， 唔认得我嘅，我朝一上唔系着红色衫， 我唔信， 都行过都唔知系边个啊， 冇理由嘅， 系啊，只能够红色令我发光发亮， 系啊， 睇到，咁啊过年前啊，好紧张啦， 系啊， 年廿六啦， 年廿六啦，好忙啦， 謝元做啦嘛，人哋話官三民四，但加五，或者即係做官嘅就廿三謝做啦，做平民百姓廿四謝做啦，水上人廿五謝做啦，都過曬啦，今日都廿六啦。咁啊，廿六正常以前嚟講咧，都開始即係開即係炸嗰啲油果啊，跟住過多兩日咧，就已經係開始整嗰啲 蘿蔔糕。 咁有啲人早咧都開始大掃除嘅，你哋啟動咗呢個大掃除未先？系冇咁快，我唔信咯。 间屋细啊嘛，好快就 百零五百尺，系啊，两嘢拨完噶啦。不过唔系啊，师傅，以前啲人大扫除系再严谨啲嘅，咩油过间屋啊咁样。 啊，又系喎，系啊，唔系净系细个知道油油噶喎。 仲有油纸夹咧，你有冇试过油纸夹？ 有， 洗楼梯咧， 好多嘢做。 即系如果你要真系好彻底地。其实油一次间屋系咪好啊，师傅？即系顺便问开，即系如果我哋无论靓定唔靓啦，但系油多改一改颜色啊，等佢种焕然一新感觉，算唔算好啊？ 你问我，我自己觉得过年前咧，必须要将屋企启动一下， 喐动一下， 重新去启动呢啲运气。所以我哋呢几日都会讲下啲唔同嘅方位啊，点摆法啊，贴挥春又有讲究啊，摆年花又有讲究啊，然后紧系要将啲嘢吓，移灯换凳啊嘛，即系因为有时有啲方位唔系话真系咁有利噶嘛，咁你趁过年前快啲搬好佢，执好佢。同埋中国人话咩啊，财不入屋门啊嘛，如果你间屋污糟邋遢啊，财神都唔入嚟啦，咁你冇办法唔执一执噶。嗱，大扫除，我哋大扫除有讲究噶吓，但系今日先廿六啫，讲讲啲真系会今时今日有几多人会即系开个油锅嚟炸煎堆炸叫做乜？ 我哋就 做年糕啦，做年糕有冇心？ 做年糕唔会，真系唔会。 好冷漠嘅城市人咯， 唔系啊，系好忙碌嘅。 炸嘢得唔得？用气炸锅炸嘢。 都得嘅， 系啊， 嗱，以前嗱，我阿媽嗰代就好講究嘅。你哋有冇經歷過？即系啲阿媽仲係炸煎堆、炸角仔，角仔要幫手喺度碌嗰啲花生啊嗰啲啊。以前咧，第一，如果一開咗個油鍋咧。唔准亂講嘢嘅，真係長尾嘴嘅，有冇試過？ 我成日炸 窿咗，嗰啲唔講得。 開油鍋唔准亂講嘢㗎。 梗係啦，因為嗱呢個炸， 但未到新年喎。 中國人好講意頭嘅，佢假設你由開咗個油鍋炸煎堆咧，就開始做過年嘢。唔係一陣阿媽一陣炸，炸窿咗，阿媽真係打你。 死啦！咁樣。 係啦，唔準講。同埋逢係蒸糕啊炸嘢咧，如果你哇嗰年做得好靚嘅話咧，代表住全年都順。因为中国人一做过年嘢咧，好赶意头。 咁如果万一真系炸窿咁，点常会有噶嘛？手势 啊，咁都当睇唔到啦，系嘛？仲搞咁多嘢，唔好出声啊嘛。 OK， 去影相摆上自己嗰啲 窿了 咗， 系啦。所以中国人好讲究嘅，呢啲时间通常譬如你话蒸糕亦都系啦，睇佢有啲人会蒸好多糕噶嘛，睇佢蒸得靓唔靓啊，发唔发啊，咁啊觉得吓、全年顺，咁咩心理状啦？我自己觉得咁啊，我自己成日都觉得做咩都系，当你准备得好啲嘅時間咧，成件事一定順暢啲嘅。 但係你知唔知冷酷嘅都市人嘅，我哋可以唔做嚟應呢樣嘢咧。即係如果係係嘛，我又唔開 咁啊，你冇做冇少，唔做唔錯啊嘛。 你又啦， 多做多錯啊，少做少錯啊。咁當然啦，嗱嗰年廿六就真係其實，如果人哋屋企大咧，就唔會等到年廿八先嚟大掃除嘅。一般嚟講都早少少， 即係年廿六嗰啲就開始 啦。做早少少嘅，但係大掃除有講究嘅。一般嚟講，譬如你話，我舊年啊。即係我兔仔年過得唔錯喎，咁我哋就由門口掃入嚟，聚住啲旺氣嚇，咁啊即係掃幾下入嚟先，咁啊聚住嚇。但係如果你話喂咁真係麻麻地，股票又唔得，投資又麻麻地，咁我哋由屋企最篤篤。掃出去，咁同埋有時有啲嘢我哋嚟講咧，一定有佢個氣運。中國人相信嗱，講下你哋每年大掃除要換啲乜啊？即係必換嘅嘢啊！ 地氈， 地氈真係必須要換嘅， 係唔好再踩個章啦。 係啦，因為地氈係最藏住我哋所講嘅胃氣，係啦，咁所以一定要換。同埋唔同門口向唔同啦。咁仲有咩換啊？仲有 洗廁所嗰個鏟， 哦，都幾特別嘅你嗰個鏟，又啱又啱又啱。 嘢嘛， 系同氣運添。我見過有啲客話咧，窗簾都一年換一次。 係啊， 唔使啊嘛， 因為佢覺得高危咩？高危嘅嘢啦，咁其實地氈啦，我覺得襪啦、襪啦、垃圾桶都唔使嘅。咁你我哋中國人興用嗰啲碌柚葉、黃皮葉水咧，屋企抹一次噶嘛。咁就 換襪有冇特別意思啊？即係 襪都係。 係同一個人嗰、那個係啦，嗰、那個氣運係啦，有少少影響嘅。所以嗰啲睡衣啊、毛巾啊，我覺得可以拖鞋。係、 越講越多喎，真係。 咁過年買下嘢啊嘛，同埋大家習慣咩咧？過年前所有嘢買得好齊，唔好打開咩就冇咧，好大吉利。打個櫃桶、個雪櫃又空溜溜，米桶又空溜溜。因為越以前中國古代越有錢嘅人咧，越早預備年貨嘅，越買得齊嘅。咁 such that 你到過年嘅時候，所有嘢都齊全曬，係啦，就唔好即係揾咩都話冇嘅，咁就唔老禮啊嘛。 柴米油鹽嗬，打空嘅物品。 所以大家就同埋即係有啲有錢人嘅話，其實年尾買啲金水聚財都好㗎。 好啊，好。玲玲師傅嗱，頭先你有講到一樣嘢啦，就係話如果係兔年係好嗰啲咧，就其實今年嘅話，即係如果大掃除嘅時候就要掃翻入嚟啦。咁有冇啲咩嘅運程啊、生肖咧，係即係今年係要特別留意㗎？可唔可以同你講幾個啊？ 我哋年尾嘅時間就應該要好好部署㗎啦，因為嗱，尤其是本命年啊、沖太歲啊嗰啲生肖嘅朋友啦， 超龍嘅 係啦，龍係本命年，龍係本命年嚇。咁、本命年嘅話嘅人咧，特別要注重身體健康方面嘅嘢啦。喺我哋嚟講，咁就可以主動應驗嘅。中國人相信主動應驗，即係話，我過年前其實我有時覺得犯太歲嘅時間咧，你自己管理健康會好啲啦，即係做下身體檢查啊，減下肥啊，咩都做下啦嚇。即係 你望住邊個講啊？ 啊，唔係我自己。咁其實好，因為你呃下個天咯，個天唔知你做咩瘦咗噶嘛？哦，原來你刻意去減咗。咁都係好，同埋你會注重咗健康，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咁啊，龍本命年容易情緒低落啦，即係多啲參加人哋開心啊、喜慶嘅嘢啦，盡量唔好去嗰啲探病啊、問喪嘅嘢。但係基本上佢係都有吉星照住嘅，一個歲駕星，一個叫做華蓋星。歲駕係啦，歲駕係即係九駕勢㗎，即係歲駕都係話你坐住皇帝嗰個橋啊、出巡啊，係啦。咁啊，大家都幾欣賞你，覺得你做嘢又唔差。幾好喎咁樣，咁 所以最佳 係啦，咁大家都會即係覺得唔錯嘅。有呢個星喺度，其實仍然喺事業運度係有幫助嘅。 好嘢， 華蓋咧就係皇帝出巡時嗰、那個嗰把羅傘嗰把遮啦，咁啊又高一轉下轉下咁啊，但係即係呢個星咧係藝術才華啦、孤芳自賞啦，有少少冇桃花嘅。有呢個星嘅話就、因為你好孤單嘅，但係你係好孤芳自賞嘅。咁所以如果你做創作嘅嘢係非常之好，咁仍然唔差。咁但系空星方面，因为太岁剑锋系容易受伤，金属嘅受伤、有呢个星嘅话咧，危险嘅户外活动尽量唔好去啦，尽量唔好去啦吓。咁所以只要属龙嘅朋友留意住呢样嘢啦。当然亦都有属狗嘅朋友啦， 系冇错。 咁啊，双冲年啦，狗系预咗十二生肖之中变化最多先吓。呢、一年入边你系不断咁变化嘅，但系我哋都有一个星有国印星，国印系一个掌管权力嘅星。咁、但系破财就在所难免啦，大号星、栏杆星、炮尾星，你踩到只炮瓢尾，只炮咬你一啖，咁、所以系犯小人噶，犯小人咁啊，唔好做嗰啲中间人角色嘅嘢啊，唔好出头啊，低调少少啊，咁亦都呢、个双冲系代表要变化啦，多啲走动啦，自然就好啲嘅。 走动意思系咪即系多啲旅行啊，或者系探下人啊，诸如此类啊，出下去啊， 多出门多走动喺我哋嚟讲系重要嘅。 明白晒，咁所以咧，头先咧，龙年同埋狗年嘅朋友就要留意咯。 冇错啦。 好啦，我哋新年嘅习俗咧，咁今日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咧一样咧，同一时间咧，麦玲玲师傅又同我哋讲啊，新年前有啲咩要留意嘅。咁啊，听日我哋再见啦。 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利。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遍路万里地，让八月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年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但都真善美。 事。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光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个人的时候，好认同一句说话，他说，如果你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感到寂寞，那讲明你没有跟自己成为好朋友。如果一个人跟自己成为好朋友，就不会再需要外界这么多的加持，那些杯上杯落的社交亦都变得没那么重要。善于独处、享受独处的人是不应该亦都不会感到寂寞的，因为他们会利用时间安静的思考、静静的读书、反省自己的过去、想下未来。通过思考、通过反思，人就可以在大千世界里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精准地为自己定位，再制定出未来的计划。独处，学会同自己做朋友，唔意味住将自己封闭上嚟。相反嘅系，善于独处嘅人可以花时间提升自我，然后再走进人群，吸引嗰啲真正同我哋灵魂契合嘅人走埋一齐。人到中年，曾经嗰啲呼朋唤友、吃吃喝喝嘅生活，当然系开心。但系有阵时，当生活捉襟见肘嘅时候，先会明白，孤独系一个人最好嘅增值期。凭住读书提升专业技能，努力破除束缚，努力修炼自己，用热情去为自己生命的空白之处平添颜色，将它再加上一些得意的色彩、丰富的色彩。享受独处是一个人内心真正的丰盈。人生虽然短暂，但是探索是无止境，向内求，向外拥抱世界，这个世界自然会充满美好。一个人能在独处之中强大自己的人，一定可以掌控你未来的人生。希望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悠然自得的一个人的世界。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变成赌注。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身边我想一 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像影子一样模糊，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哦，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我很难交代清楚，因为我在乎。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哦，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跟你的脚步我迷 苏慧玲嘅呢首《我一个人住》，翻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啦。有时有啲嘢咧，唔同嘅时间做咧，有唔同嘅效果嘅。我唔知阿 Sarah 有冇听过咧。咁啊，据闻咧，即系客家咧有个习俗咧，就系咁样，有啲新娘咧会拣午夜出嫁，有冇曾经听过啊？即系夜晚，咁啊，有人摆一条片咧，就影一对嘅结婚嘅嗰啲礼仪队啦，咁啊着晒咩，又抬晒轿啊咁样。但系夜晚， 乜鬼故嚟噶？ 其实。 唔係我聽過外省嗰啲係咁嘅， 啲人就係話 咯， 好鬼古，好鬼古 feel 啊，係啊， 我有出過噶，你又知唔知啊嘛？喺好耐之前咯，係啊，係夜晚結婚噶嘛， 係啊， 係啊，不過我去過印度有某一啲，我唔記得咗，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係啊，係啦。系啦 ，OK， 咁就係佢有某個，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個啦，係夜晚黑舉行噶，嚇夜晚黑舉行婚禮嘅， 係啦，咁亦都因為嗰個新娘住一啲比較偏郊嘅地方咧，咁就影出嚟嗰條片擺上咧，啲網民個個都話哇好有鬼新娘 feel 啊，因為係全部揸曬電筒，因為夜晚兩點幾喺山上面抬住一個轎咁樣行咁樣， 兩點幾， 夜晚 你講 緊 係今時今日嘅事， 係啊，最近喺福建發生，咁個攝影師就解釋係啊，因為佢客家嘅傳統嚟，咁我就覺得我。哦，真系未听过啦吓，咁啊真系 孤陋寡闻，系吓你个客，吓你一跳， 吓你成家人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马老师， 早晨， 早晨，早晨。 马老师有个同学嘅班 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今日好开心 啊！我都觉得系啊， 因为冇人督你， 好烦噶佢， 哎呀，我都觉得系 你个肚腩啊！ 不如我哋讲咗出嚟， 好啊！不如你下次唔好俾佢上堂啊， 闩埋道门， 系 好烦噶呢个同学，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 成绩又唔好， 系咪 OK 嘅？ 好， 佢成绩都 OK 嘅，我觉得。 阿扎阿扎阿扎阿扎。 好啦，咁今日你要讲啲乜嘢啊？ 系啊， 就嚟过年噶啦， 冇错啊，系啊， 礼拜六过年， 系啊， 初一 啦，恭喜发财啊，系啊，马老师，我恭 喜你，寄恭喜你，添丁又发财。啊，唔系呢首歌，即系红鸡蛋。 猪脚脚，噔噔噔噔，运来啦！ 我哋细个真系 龙马精神， 系 身体健康。 乖啦，我祝两位咧快高长大， 进步， 可以进步，都要身体健康，成绩好啲。 系啊，你俾水， 长进啲。咁啊，讲 春 新节。 正啊！ 系、正月初一系就系、是、春节 啦， 系啊， 咁以前咧古代又叫咩咧？春节， 嗯， 所以用 有第二个名噶， 都系用个元字开头， 元宵唔系， 唔系元宵啊，元旦旦就朝头早，系啊，咁、意思就系话一年第一个嘅早晨， 哇， 元咧叫做第一咁嘅意思， 系 啦，咁有元神，神系嗰个甲辰年嗰个神， 系。 跟住又有元朔啊，元正朝正旦咁样样。年呢个概念系咩咧？你有冇、你有冇谂过年呢个概念 系 乜嘢？ 时 间 唔系吓时间，但系个概念系点为之一年咧？ 点为之一年啊？365日。 嗰阵时嗱，你当 24节气， 你古当古代农业社会，咁佢哋个年嘅概念系点咧？冇错啦，同农业有关嘅。咁佢嚟讲咧，成个周期啊，即系耕田啊，种嘢啊， 几时插秧，几时又有丰收。 冇错啦，咁啊，所以一年咧就系话诶。成年嘅辛劳过咗啦，于是大家休息一下啦，庆祝一下啦。年对佢嚟讲，古代农业社会就系一个咁嘅 休息嘅 短嘅概念啦。系啦，总之春节大家休息一下啦。 其实而家都系啊， 而家系点样啊？ 放假啦，大家可以飞去唔同地方度玩。 你去边啊？ 我唔知啊，我唔去啊。系啊，我净系喺屋企啊。系啊，喺屋企休息咪几好咩？ 好 啊，系啊，等啲朋友嚟拜下年啊，咁样我都觉得好开心噶。 老师啊，以前啲人咧到新年咧，你真系预佢咧十几日都冇人开工噶，好多行业， 起码初八 收 农 又收到唔知十咩 啊， 十几嘅有啲收到。 初十五啊，正月十五啊， 好开心噶。 系啊，嗱，而家咧先 你有冇收农啊，老师？你会唔会休息好多日？ 唔会，哇，礼拜一。初三照开， 照常营业，你等钱使啦。系咪因为 年 中初三我要同你闹交啦？ 可以啦， 同你开年啦。 但其实咧，你同我开年唔紧要，因为老师咧 又 准备咗 开年又唔好意思嘅。其实吓，开年本来好啊嘛，但系同你开年又好似唔系咁好啊。阿妈以前都咁讲噶嘛， 同你开年 系啊，有咩根据咧？ 开年嘅意思咧就系话初一大家都唔做嘢嘅。 系啊， 我知 道休息嘅 嘛， 咁啊初二先 开年， 開年意思就系话，好似可以煮饭啊、洗衫啊等等噶啦， 即系惩罚一个人都系一个 忍一忍啲 事项之一，所以我同你开年就早啲嚟交你 啦，幼稚， 我仲以为你话初三先讲添， 唔系，因为头先我想闹你咧，就系你初三你要同我开年啊嘛， 系啊， 咁其实初三咧，老师谂住封封利是俾你哋嘅，咁如果你同我开年，我仲俾唔俾咧？ 唔使 俾咧， 系啊！你咁孤寒，都系廿蚊鸡啫。 廿蚊鸡，佢唔要，我要。你俾埋 廿蚊，廿蚊嚟大家同我分啊！ 我以前我细个啊，你有冇收过一毫子啊利是啊？ 有啦。 以前啲利是有硬嗰啲，真系有啲咧，即系可能有啲亲戚啊，又唔好话人哋啦。不过即系 系嗰阵时嘅社会系咁， 系咁嘅真系。 同埋嗰阵时嘅利是封咧系红色嘅纸啊，你但系你捽咧会甩色 嘅，针都会甩色噶。但我好中意嗰啲。 系啊，几有味道。 你成个手红卜卜，你唔觉得好好咩？ 系啊，割啊，嗰日咧，我同啲朋友问朋友有冇利是封喎？咁佢系俾个利是封我咧，上面有个寿星公。 哇， 好正喎！佢话 我有啊， 你唔介意啊？我话梗系唔介意啊，我呢啲好啊， 好旧 啊，嗰 只系。 佢会觉得怕。你会唔会嫌老土啊？ 即系觉得 靓系啊，但系喂嗰啲冻住个，然后 好似你讲边个细细只嘅， 系 有个寿星公喺 寿星公隔篱有个咩动物啊？ 年兽 错， 牛 错， 羊 错， 马 错， 老鼠 错， 女人 猪。 有个乜嘢动物喺隔篱？你话肯定有先， 有个僆仔 错，动物啊，唔好当人嘅动 物，系咪同新年有关噶 ？Yes。 鸡 寿星公啊！ 寿星公， 我知学 错， 学都唔啱，长寿 系啊，错！你记唔记得边只打赢佢啊？ 边只打赢？ 班鸠啊，我想知道。 哦，你仲近仲睇？ 班鸠，头先个彩票系只班鸠。 佢有一个选项啊。 系啊，佢移咗。 点解啊？ 系只鹿。 嗯。 大家有冇印象啊？ 有 呢个福禄寿。 哇！福禄 寿。鹿仔咧就系代表鹿啦。 寿就系土系嘛？ 寿就系寿星宫啊嘛。鹿系代表咩啊？ 官阶嗰啲。 冇错啦。 系咯。 哦，即系鹿咁嘅意思啊！ 系啊， 几好 喎！ 我得一只咋嗰个，系人哋封俾我噶，人哋封俾我之后，跟住我而家唔封出去噶啦，我自己收埋啊！ 收埋咗， 系啊！ 你睇有冇变两只鹿仔？ 几好，鹿鹿无穷， 三十不尽， 变咗36啊！变到好多，好啦， 好似一兔仔 咁，继续。 好，先讲呢个春节嘅习俗、啊、可能都要截录一啲嚟讲嘅。 好啊， 第一个系扫尘， 系 扫尘咧，佢哋又叫做掸尘啊，剔、 嗯、 手边做个单字啊，掸尘系咩意思啊？ 掸尘其实都系啊，用鸡毛扫，用鸡毛扫，个鸡毛扫其实系叫做掸， 系啦，即系忽啊， 尘忽个忽 系啦， 系啦， 就 系 扫， 即系剔手边一个忽字，但系冇咗个 尘。咁啊，掸尘咧就剔手边做个单字，系啦， 即系个动作都一样嘅，即系咁样揈揈揈揈，系咪咁意思啊？ 唔系揈好大力嘅， 因为我见到有啲鸡毛扫咧，佢唔系写住鸡毛扫噶。佢出面咪有一塊紙皮包住佢啊嘛，佢係寫住嗰個 彈 掃定係乜嘢咁樣 嘅。彈嘅意思就係咁樣啦，就唔係話彈人哋喎。你知啦，你有個同志好鍾意彈人啊嘛。 我知啊， 放假嗰個啊嘛。 我知啊， 以前啊， 啦都唔喺度。 鸡毛扫咧，唔单止系弹尘噶，仲要打人噶，好多屋企都有噶。 你啊，抵打啦。好，跟住咧，仲有办年货。办年货咧，以前咧通常就系12月25和26，即系今日开始办年货嘅。咁佢哋咧会将买好嘅嘢咧摆喺张台度，嗰个叫做。天地桌， 嗯， 点解咧？ 天地桌， 天地桌，因为要供奉俾多谢上天嘅保佑啦， 叻女，唔系叻仔， 我都 OK 嘅，系啦， 系啦， 好靓噶，你知唔知有冇见过天地桌啊？ 点样啊？ 八角形嘅， 八角形噶，好靓噶，同埋嘅就系佢个开合咧，其实系好劲噶，佢系只脚。连只脚还只脚上面呢就是 拎起佢 是啦冇错跟住呢佢就是那个交叉嚟嘅整到个交叉嘅脚下面嘅时候嘅话呢就即係好似个铰剪咁样剪开啦咁跟住呢就先吸上去㗎咁就位置 係呀 好 靓 要损位嘅 係呀係呀 咁点样形容呢因为我见到好靓个天地桌可以 跟住呢就係食团年饭啦食咗未呀你哋 未 ok 嗱成家人團年飯意思就係成家人齊齊整整啦，咁但係而家現今社會有時古代都係啦，譬如話佢出差 啊， 去咗第二度，咁點咧？會做一樣乜嘅嘢咧？ 擺多對筷子， 啱啦！哇，點解你今日咁叻嘅？ 但你好似唔係咁好喎，係咪啊？ 係啊，唔係佢特登係真係擺多對筷子， 佢 有 啲唔好 做 頭， 係 啊， 係。同埋有啲人話你唔知養啲咩嘅喎，擺 嗱唔係，我哋中國舊社會唔係嘅，就係擺多個位，即係意思就係話成家人齊齊整整， 就算唔喺度都有佢嘅筷子， 都有佢心嘅， 係啦，唔係古靈精怪嗰啲嘢啊踢有冇放炮仗啊？细个 有， 而家唔得噶， 系啦， 系啊。 细个新年呢样嘢真系一个主要娱乐嚟嘅。 炮仗点解又叫爆竹咧？ 因为 以前系真系用一啲竹嚟去烧嘅，嚟等佢啪啪啪啪啪啪，因为嗰啲 真系叻仔咯。点解你今日咁叻仔？ 唔知啊，好似你呢啲嘢。古 啊！咋 咁多年？ 系啊， 你点都会听到啲嘅， 真系爆噶嘛，爆开个 你烧啲竹嘅时候系啪啪啪 咁 样 噶。于是啲人咧过年嘅时候咧就 叫 爆竹啦。 嗯， 叻啊！ 咁你唔问我哋点解要用爆竹嘅？ 吓？ 点解唔问我哋点解要用爆竹嘅新年？ 我觉得你哋 知啦嘛，系啊，驱除 年 兽 啊嘛， 驱鬼啊，赶走啲邪恶嘢啊， 赶邪恶。 啊、 我覺得真係有用嘅，因為係啊，因為佢哋話其實咧，唔單止話係有聲，佢仲有味嘅， 冇錯， 同埋嗰啲火藥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嘅話係可以咧，就去除嗰啲瘟疫 啊、嗰啲蟲啊、蛇蟲鼠蟻啊， 所以其實咧係幾樣嘢嘅。 嗱，我自己都中意咧，譬如話 过年嘅时候咧，去啲庙宇嗰度啊，因为咧香火鼎盛咧，我觉得 分一分啲香， 系啦，行个圈咧，自己都好似醒神啲。 同埋如果你讲翻爆竹嘅话，系成地红波波， 系啊， 系 啊， 几醒神啊！ 千祈唔好扫啊，嗰啲嘢 系啊，唔好啊，由得佢自己被风吹走。 细个行街咧，成街都系嗰啲红色嗰啲衣嚟噶，啲炮仗衣啊。 系啊，我细个见到咧有利是封咧，我会踩下睇下有冇。 如果远嘅你踩唔到， 都明嘅。以前我哋咁穷， 你又冇踩过？ 我梗系有啦， 不过跌咗唔系， 我唔踩啊，我直头执起佢喺里面啊，因为可能有时佢响软嘢噶嘛。 系啊， 系软嘢定系硬嘢啊？而家冇呢个仔唱啦， 真 系 跟 住好失望咁抌啊！系啊， 而家仲可以好好，你可以嘅就系透过你自己嗰啲咩秘密咧，可以俾利是人哋啊。 但我觉得真系要啲实实在在嘅嘢会好啲， 现兜兜俾你好。开心啲， 嗱你啲太粗鄙啦！ 我知啊，我讲完我都知道你一定闹我，但我都要 讲。咁点讲？咁嗰三个字应该点讲？文学啲点讲啊，老师？ 嚟作啊！ 我问你，你问翻我， 就系要教学相长啊嘛。 嗯，现金 cash 系啦，好啦，中意啦，好。初一初二咧，其实咧又话唔准洗衫啊，唔准整呢样， 唔使洗头啊， 你 讲冲凉。 其实咧，嗰初一初二咧系有一个神生日，系咩神咧？ 水神。 我哋真系好叻，你又知啊？你真系知噶？ 我 呢个装错， 你听下呢几日习俗啦。 哦，冇错啦，就系水神，所以成家都唔好洗衫啊，因为费事得罪啊水神。 要感恩啊， 系啊， 系啊，因为好多嘢平时我哋用咗嘢咧冇感恩啊， 系啊， 系啊，呢几日就要感恩啊，唔系一定有水嘅世界。 年初一唔好瞓晏觉，点解咧？ 因为有眼神。 有懒神， 系啦，佢会嚟，所以如果你瞓咗咗嘅话，见唔到佢，或者接唔到佢，佢会嬲，跟住咧就会令到你以后夜晚晏昼都好眼瞓。 同埋最快见到 Michael 姐神， 再唔好讲呢啲， 呢个又系神嚟噶，晏昼唔可以瞓。 唔系，你自己讲嘅啫嘛。 好多 Jackson 嘅 衰神， 系啦，唔系，系因为咧，其实对。老人家唔好嘅， 点解啊？ 即系呢一个传说， 即系我瞓咗晏觉，但老人家就会唔好啊？ 系啦，就系咧话佢会有病啊，会卧床啊， 哇！但 系我瞓觉翻会咩事啊？ 唔系，即系啲后辈啊、子孙啊，咁呢个 系睇住啲老人家系咪啊？就唔好偷懒， 系啦，点都唔好瞓，撑大两下， 冇错，你危险啲。 如果老人家唔喺度，咪瞓到咯，系咪啊？唔好意思， 又或者系佢自己本人就系老人家， 我 即系佢啊，即系佢几个最 老 佢， 我嘅老人家， 你冇自己 瞓， 我嘅老人家啦，可以瞓啦， 就冇事啦嘛，你唔好吓佢啦，佢好惊嘅呢啲嘢， 唔惊， 心仔卜卜跳， 师傅帮佢啊嘛， 咁啊系，系啊，有师傅帮佢， 系啊， 加持佢，嚟啊， 跟住就莲花啦，吓。莲花你有冇插花噶？ 有啊， 其实咧中国以前咧都兴噶，两种，一种叫平花，即系插落个花樽度， 一个叫唔平花， 盆花，即系一盆盆 有泥土嘅， 冇错啦， 大吉啊， 系啊， 雀跃啊， 咁水浸嗰啲咧，有啲水浸花噶嘛， 水仙 咪叫做平花咯， 啊， 平啊， 系啊，即系插喺个花叫水嘅， 系啦，两个。category 知道一个平一个盘 系啦，就唔好又去话诶，水仙嗰个唔系平啊咁样，千祈唔好咁样啊， 咁衰嘅咩啲表情？ 我啫嘛， 系啊，仲要个头咁衰，头要拧下拧下。 我今日都未 过年啦， 未出呢个绝招。 花以前你哋听过啦，咩岁寒三友， 系冇错， 系咩啊？岁寒三友， 梅兰竹菊， 跟住其实仲有好多名称嘅， 系咩？ 喂， 即系其他嘅花，你讲紧系？ 等阵，岁寒三友，你哋头先讲错， 我以为你竟然过分， 哎呀，好似 我快快脆脆讲咗，你会， 你真系讲错啊！ 我哋都好快， 我哋三友系梅兰竹菊。 以为我唔知啊， 佢系隔咗一阵啊嘛， 你真系以为我 好似领嘢，领你嘢， 你哋两个一齐， 好似领咗你嘢。 梅兰菊竹系乜嘢啊？ 竹粉面饭。 梅兰菊竹系 有个名嘅， 水云四友， 四君子。 花中四君子， 系咪先？ 系 四君子嘛？ 系系。 咁水云三又系咩啊？ 所以我等等梅花桃花 坐啦。 系咪嗰啲咩虫啊？嗰啲咁样啊？ 系啊。 虫同咩啊？ 马拉松， 诶，咪先，冇冇咗冇咗，虫有粉啊， 系 先 啊，我撞到一撞， 三有， 都系虫拍， 梅花应该有粉嘅， 啊，梅花有粉， 梅花有粉，但仲争一个啫嘛， 系呀， 梅虫， 梅 虫，嗰种仲有咩啊？嗰种系咩嚟噶？你可唔可以俾少啲？头 先讲过嘅， 吓梅兰公竹梅兰兰花。 唔系，唔系我一早之前开始讲嘅，曾经提过嘅， 系咩？咦？ 噔噔噔， 三个字， 唔系三样嘢啊嘛。 梅菊 嚟啊，仲有一个字啦， 竹 系啦， 哦， 松竹梅， 唔系车松梅， 哦，松竹梅，松竹梅有间嘢好似叫冇嘢啦。 好，另外花中两绝，边两样 都系咩花咩花？ 系啊， 牡丹花。 诶，牡丹又中喎你， 牡丹同诶，同埋诶，同埋 赤药 两绝啊， 啱啦， 赤药 呢两种我永远分唔到噶， 系啦，系 唔知咩系牡丹咩系赤药噶。 中国嗰啲古时咧，文人雅士咧特别喜欢呢两种花。 同埋诶，你知唔知道山水画系要画噶？ 系啊， 系啊，牡丹同埋赤药。 嗯，好，仲 佢又叫咩？花中两友啊，朋友啊，头先你 花中两绝啊，诶嗱，你讲有嘛有，花加四友。 花间四友啊， 系边四样？ 花 间嘅四友， 花间四友， 唔系花， 诶，中 中， 蜜蜂， 花蚁， 哇！ 佢数咗咩？而家有咩？数咗咩嘛？ 佢数咗蝴蝶， 啱唔啱啊？ 啱啊！你冇咁紧张啦，花间四友， 四友仲有两友，我知，蚯蚓， 错。 蚂蚁唔系， 臭屁 唔系咯， 臭屁虫，草蜢， 唔好同我提草蜢， 大只定细只？ 我未同佢好翻， 蜻蜓算唔算？ 系其中一个啫嘛， 唔系 花同 花中四 嗱，你估咗嗰两只，另外嗰两只咧系雀仔嚟嘅， 哦， 蜂鸟 唔系， 蚂蚁 错，即系中国好多画都会，阿燕子啱啦。仲有咧， 仲有唱歌好听嘅，系咪啊？另外只剩翻只系咪叫？ 系啦，鹰啦，就蝶鹰燕凤， 蝶鹰 燕凤就系咧花间四友。 哦， 好，诶，得，最后呢个盆景四个条件系咩咧？即系如果个 形态， 诶，四个 字系嘛？ 唔系四个。 四个 四种嘅 四种盆景啊， 唔系即系如果 要求呢点啊，先靓 系啦， 形态要靓 啦， 唔啱，佢 系咪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系啊， 挺挺 唔啱， 冇挺， 冇挺， 坚坚坚，正正 上，型 嗱，你哋呢啲系啱嘅，但系你有具体啲嚟形容， 挺好具体，挺啊嘛， 呢啲噶噃， 系 唔系你睇个盆景通常都系咁噶啦。 系啊，永远都系咁。 丰满个丰， 唔系 咁咪咩？不如你讲 好啊，细叶， 细叶啊， 系啊，啲 叶 要 细， 跟住枝密，啲枝要好密嘅，跟住个干咧要好粗嘅， 干粗， 啲根要老， 根老 根咩啊？ 根露啊，即系个盆景咧 出嚟 系 啦， 系啦，见到啲根嘅。 你讲一次啊，由头到尾。 就是呢个细叶枝密干粗根露。 哦， 花间四友是什么 啊？ 花间四友是什么啊？ 花间四友是蜜蜂、蝴蝶、 黄莺、 燕子。 耶， 老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同体育专员黄德森中午在政府总部就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表演赛会见传媒。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昨日的表演赛中，美斯未能上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 希望政府繼續舉辦更多盛事，不要因為今次事件而氣餒，政府和商界一同想辦法舉辦多些盛事，對旅遊、零售和飲食等都有幫助。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認為，今次事件對香港作為盛事之都的打擊很大。他說下次再舉辦盛事，如果政府和主辦方簽約時有逃生條款，必須要有處理方法，例如對方即使是生病，是不是都可以亮相讓觀眾拍照等，需要在條款上寫清楚。食環署署長楊碧君說，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去年底已經增加至31隊，成效不錯，臨近歲晚短期內會增至60幾隊，將會晚晚捉老鼠，明天會公布新的鼠患參考指數，評估各區無鼠百分比。楊碧君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說，今年全面引入熱能探測攝錄機配合人工智能技術監察鼠蹤，上月已經在中西區、灣仔和東區試行，預料最快三月有數據，半年內會在全港各區實行。楊碧君在文匯報專訪又指出，去年已經消除70個鼠患黑點，高過2022年施政報告的工作標準，另外超過九成的衛生黑點已經顯著改善，店鋪阻街情況亦大有改善，去年底的投訴數字較去年初大跌超過四成。非洲國家塞內加爾反對黨支持者示威抗議總統薩勒宣布推遲總統選舉，示威者並且與警方衝突，幾百人堵塞首都達克爾主要街道，年輕示威者用路障封鎖街道並點燃車胎，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人群，又追捕示威者，有示威者向警察掟石，有報道說至少兩名反對黨總統候選人涉及衝突。較早前薩勒宣布推遲二月底的總統選舉，反對黨認為總統沒有這項權力號召示威，憲法規定現屆總統任期結束前若果未能舉行選舉，總統一職由國會議長代理。不過路透社報導，塞內加爾國會進行辯論，決定是否安排在8月舉行選舉，並容許薩勒延長任期到選舉舉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沿岸有雾，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年廿九显著转冷，除夕同埋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11点，跌22点，成交金额4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680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7872点，跌183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276.8跌2.6，盈富基金15.66冇升跌，藥明生物17.58，藥明生物最新17.6跌，係升咗8.2，美團64.5升1.25，阀里巴巴70.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2.98跌0.4仙。恒生中国企业52.88升6仙，友邦保险60.3升5.5，建设银行4.61冇升跌，药明康德47.65升3.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8.41，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8，人民币 7.197， 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8，欧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6,398点，升240点。港金报18,950元，跌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69美元，卖出20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依家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都系挤塞㗎，依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碧街。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揸车的时候呢，讲电话都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来的，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水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继续喺我哋呢个时候咧播出嘅，咁啊讲下啲电影、电视剧集啊等等等等啦，咁啊嚟紧呢个农历假期咧，如果大家唔谂住外游咧，煲下 睇电影， 睇下电影 系真系 最好 最好嘅娱乐， 完全唔使出街同人 逼，永远咧过年咧睇翻咧家有喜事 啊嘛，嗰啲咩打牌嗰个叫咩？呢个 新年在好好睇， 开心喎，又重温翻嗰啲记忆，又翻翻晒嚟， 真系永恒。 同埋以前有一个叫贺岁片啊，你记唔？ 系啊，我记得啊， 贺岁片唔系一般电影嚟嘅，佢一定系大卡士啦，同埋一定开心啫。你唔好死人冧楼，喊哭哭嗰啲， 千祈唔得、啊， 千祈唔好做贺岁片嗰啲、啊，你几好睇都唔得嘅，系咪先？ 笑就好啦， 笑 开心 ，Happy Ending， 贺岁片就正啦。咁样嗱，咁啊，今个礼拜咧讲一套咧韩国嘅剧集16集嘅，佢哋咧全部都系16集嘅。有时咧你心急都冇用，有时哎呀快啲， 好心急啊！ 你有冇试过煲剧啊？好心急、啊。 唔系，我最疯狂嘅时候咧，就系话佢一路播紧一路睇，仲要睇一个星期六。 诶、欸，上架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种兴奋咧，就真系好兴奋。 冇 错 啦， 等上架，你有冇试过？ 煲剧，煲剧，煲剧， 上架未上咁咪十一点咯？ 其 实 咧，两种苦，一种苦咧就系你讲嗰啲，喂，仲未上架，咁要等啦。呢一种一种痛苦。但系就算咧，你已经有晒成栋嗰啲，我哋以前叫 VCD 啦，即系嗰啲，你都会痛苦，因为你真系人嘅体力，你唔可以咁样一次过咧。煲晒咁多酒喺 long vacation 嗰时咧，你 系 唔得嘅。 系啊，同埋 你唔食唔瞓都唔得。 同埋睇碟咧，你一定要坐响个厅度，即系你咁啊，又落个碟机嗰度，然后又睇电视。 系啦， 你一定要就唔似而家用手机咁方便。 冇错， 冇错， 随时随地都可以睇。 系大阵仗啲嘅。 冇错。 今个礼拜咧就讲一套，都系叫新制作嚟嘅，叫做《低谷医生》。低谷医生其实医生咧喺人生嘅范畴里边咧，算系胜利组啦吓，即系系一个好专门喺社经地位上面啦，或者各方面咧好认同嘅一种行业。好啦，但系佢一嚟个戏名叫低谷医生，同埋咧佢好吸引我咧，就一开始嘅时候咧，佢系影两个医生啦，一男一女，即系个男女主角啦。佢哋发生喺佢哋身上嘅，一个咧就不停喺度抢救一个病人，到最后个病人呢只手扑一声垂低， 哎呀， 医死咗人啦。另外一个咧就讲个女仔咧自己有病喺个马路度。行下行下，突然之间扑低晕咗，一个大货车咁撞埋嚟。咁、佢想讲出成个戏里边就系、无论你几成功咧，原来人生有阵时咧三分钟可以将你嘅命运改写。 系啊，真系、 每一个人几成功都好，唔好以为你哇真系顺风顺水，点知原来忽然之间原来有三分钟，即系饮一杯水或者吸一支烟，或者系 或者你做错一个决定， 一个决定就一件事就反转晒啦。咁就我呢两个医生咧。第一个就是医疗事故啦，喺佢一个整形医生，好出名，好靓仔，好多 fans 嘅，净系好似明星咁嘅。点知有一次就医死咗一个人，其实可能唔系关佢事噶，即系个戏里边继续会发展，但系佢已经要付上100亿嘅赔偿额， 赔上呢个名骂名都唔好， 更加以后唔会再系揾佢啦。咁于是佢就跌落低谷啦。而个女主角咧就系一个麻醉师，咁佢有一个顶头嘅上司，每一次有医疗事故咧。你孭咗佢，又系我，其实你做错咁、我系呢个部门嘅主管，我有事你都有事，所以你帮我孭咗佢，次次都系咁。 你开始做嘢系咁噶啦， 系啦，到最后咧，佢发嬲，除咗件医生袍，我唔做啦，仲要踢咗嗰个主管医生一脚，从此 兜脚 踢佢，从此佢亦都跌落一个低谷，因为唔会有人用佢，因为佢嘅主管一定抢咗佢好衰噶啦。 你唔使呢行， 唔使呢行咯。好啦，咁呢两个人讲翻咧，佢哋系中学嘅同学嚟嘅。而两个咧都系全校嘅第一名，但系当个女仔后来转咗入嚟读之后咧，个男仔就好憎佢啦。我本来第一名，呢个女仔系点样读书嘅咧？佢上堂咧会拍咖啡粉嘅，就咁倒一啲咖啡粉落嗰个口度。个男仔就问佢做咩事啊？咧佢惊咧，如果饮咖啡咧会要去厕所啊，所以佢就咁拍咖啡粉。 我真系唔想嘥时间。 但佢要提神， 系啊，佢要提神，但系佢系咁癫嘅吓。好啦，到后来咧，佢讲翻啲男仔女仔咧叫咗。变为朋友啦吓，本来喺学校嘅时候好憎大家，变为朋友。咁有一日去唱 K 咧，个女仔唱嗰啲好小朋友嘅咩小小姑娘啊咁，咁个男仔忍唔住，点解你唔唱啲 hit song 啫？佢话我成个学期咧，即系成个人生啊， 都 冇听过歌，亦都带出咗个问题，到底人生追求嘅系乜嘢咧？系咪即系做一个人生胜利组？就要付出晒所有 生活， 冇 晒 你嘅生活，冇晒自己咧。咁我都系几好睇嘅。咁但系暂时咧都系上到一半嘅啫，上到第四集、16集嘅戏啊，叫《低谷医生》，一套韩剧，同大家介绍一下。 唔怪得我唔够成功啦。 嗯，点解？因为你唔够靓仔。 唔系， 因为你冇踢嗰人一脚。 因为你唔够努力。 唔系，因为我冇放弃我嘅生活。 哦，因为你拍咖啡嘅时候，你系成杯饮。 系啊， 系拍几杯。 你唔系饮咖啡粉。你由今日开始咯。 系啊。 我哋可唔可以咯？ 唔知会唔会 too late？ 唔会啦 ，never too late。我觉得做人系咪啊 ？too late 时咯。 唔会啦。你唔可以改噶嘛呢啲嘢。 O、okay, K， 好好好。 好啦，嗱，真系唔知系咪无独有偶，非常精彩。对于一个咧，就系我都中意运动嘅，但系对于呢一种嘅运动咧，系不嬲都唔系太熟悉，但系就见到就系身边所有嘅人嘅话，都对佢好狂热啦。 系啊，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喺上个礼拜，其实基本上我都知道嘅，就系啱啱过去咗嗰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我系未有时间喺屋企嗰度咧，就乖乖地坐喺度睇一出戏嘅。咁所以咧，我就做定功课。我亦都谂唔到嘅就系话再系。 喺之前嗰个星期嘅话咧，突然之间嘅就系喺某个串流平台嗰度见到嘅就系一连六集，每一集嘅话咧系接近五十分钟嘅，而讲嘅呢一种嘅运动咧，我系一次过睇晒， 哇， 六小时， 咁系要一定要吸引，因为你如果唔熟嘅运动咧，其实咧有啲。 投入唔到，投入唔到噶， 我都唔知边个系边个。 咩规矩咧又唔知。 冇错，亦都唔知道佢系边个国家嘅。 即系等于睇网球咧，我永远唔知咩六比零，点解会六噶？ 系啦，吊闪啦。 我又唔好意思问人。 系啊。 喂，其实点解咁咧？咁样，因为你一比零、一比一咁样、二比零咁样。 明啊，系咪？ 六 比零系啦。咁其实所以咧，就对于我嚟讲嘅话，我系觉得嘅就，哇！原来我睇晒呢六集之后，我卒之都明白嘅就系点解可以封魔。全球啊，以及你会觉得嘅就系代表住嗰个国家去出席呢一个比赛嘅每一位嘅球员嘅话，辛苦嘅嘢，哇，讲呢个就 系 个国家嘅荣耀嚟嘅，所以哇，我谂真系好大压力咯。好啦，咁当然啦，亦都好唔好彩地嘅就系，我都唔知叫唔叫好唔好彩啦。啱啱过去咗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我谂对于有好多朋友嚟讲嘅话，都应该唔系好开心啦。系啦，咁当然，咁我又觉得都唔关事啊。嗰啲嘢又留待之后，大家睇下点样去系啦，倾下啦。咁但系我要讲嘅咧，就系我睇紧嘅呢一个叫做《问鼎冠军之路》啊，就系队长视角嘅纪录片，讲紧嘅系2022年嘅世界杯。 哇！ 由32支嘅球队点样慢慢一路咁样打到去到嘅就系16强、8强、4强，去到问鼎冠军。大家有睇㗎啦，啱啱過去嗰個就2022年嘅世界盃。咁當然我自己點解會想睇呢，就我覺得啊，越係唔明嘅嘢我就應該要接觸，係咪？所以我覺得咁樣嘅話先至能夠開我自己嘅世界同埋開我自己嘅五官。咁我就即管去睇睇。我覺得好好睇嘅呢，就係話你會睇到曬裡面嘅呢一個足球世界成支球隊其實真係唔係咁簡單 嘅。係呀、 啊。由個教練啦、队长啦，每一个嘅球员啦，佢哋输波时候嘅沮丧啦，赢波时候嘅兴奋啦，又或者嘅就系我觉得最难得嘅就系可以睇到嘅就系作为女士们啊吓，我自己啊吓，最想睇嘅就系更衣室里面嘅发生。 哇！呢、這个好神秘， 你真系 好有男人味嘅地方。 我曾经有听过嘅就系话，好多时候你会见到嘅就系体育记者，多数都系男人。系因为其实如果你系一个女性嘅体育记者嘅话，有好多时候嘅系好唔方便嘅。 同埋会嗱，即系我听讲啊，会俾啲咁男人味嘅运动，系俾人哋歧视嘅。 嗱，但 系 就唔系啦， 明唔明啊？你识唔识？ 系佢里面就有一个嘅就系女体育记者，有时佢都会被出嚟访问。就话啊，你觉得佢点样啊？又或者就系你觉得即系佢哋嘅球队嘅表现系点样啊？佢都讲得头头是道嘅，系、 哎、 啊，靓女嚟啊吓，系啊，唔系做晒功课，因为佢系一个体育记者。OK， 好啦，咁当然啦，我亦都明白到嘅就系话，即系睇完晒之后，嗰就足球嘅魅力究竟系咩咧？包括实在太多嘢啦，仲有就系球员佢哋嘅心理质素啦，佢哋嘅技术啦，成队人嘅话其实唔系净系得一两个明星嘅，系、咪？每一个人嘅话，其实喺一落场嘅时候都系各展所长嘅，系咪？有时候有啲嘢就系话，哇，喂到你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甩脚，即系哇嗰种嘢。 哇，你先用个喂字喎、 啊。我唔知啊，我就睇完之后，我就会得到呢啲咁样嘅感 觉。因为足球咧有喂个波嘅，系啊，好嘢， 一路喂到喺你嘅门口，但你到射唔到。又或者嘅就系嗰个守门员太劲啦，系咪？好啦，咁啊，每一集嘅话，点解佢会好睇咧？虽然佢有啲唔同嘅报道嘅面向，因为佢有一啲精彩嘅赛事嘅精华片段，即系例如可能你八强嘅时候，哇！ 你净系睇入球已经好睇啦， 佢就系净系只入球啊，明嘛？所以你好好睇有关嘅唔同嘅就系足球队队伍嘅啲球星嘅访问，都有啲佢哋嘅新闻噶嘛。譬如可能就系同个队长或者同个教练唔啱， 跟住受伤假受伤啊， 有坐冷板凳，到最尾嘅时候究竟出唔出嚟咧？咁啊，比赛被人咧就系被批评嘅话，佢点样面对咧？又或者嘅就系一队嘅波佢陷入一啲劣战当中嘅时候嘅话，球迷佢哋嘅能量 系啊， 有时你见到啲球迷系啦，冇错，就算佢输紧 吓，以及嘅就系话你会见到嘅就系一啲平时唔被睇好嘅 underdog， 但系都有机会可以入到去问鼎、你会更加见到佢哋有出色嘅表现啦，佢哋嘅战绩标炳嘅嘢，亦都唔代表佢一定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吓、而最好睇嘅话就系打平手之后，我头先先知道原来系九十分钟之后 加时， 加 时 系加时，加时如果仲未分胜负，仲要重要啲嘅赛事，如果你系联赛咧，你可以唔使。 而家讲系世界杯啊嘛，咁佢一定要啦，系咪？好啦，互射嘅时候，原来咧我都唔知道究竟射第一个系边个。 喂，仲有啊，其实呢嗰、那个教练呢安排边一个踢先呢都好 重 要。 佢 都 有 压力 㗎。 佢仲要评估下啲球员嘅心理質素。 冇错。 好 简单。简单咗啲人会闹佢㗎。 话斋有冇大心脏。 冇错。 因为踢第一个呢入唔入。好大 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入， 系啊！ 如果第一个唔入嘅话，争好远嘅个气势， 成个世再跌嘅。 佢其中佢有一场就系、啦，当然我唔记得啦，因为已经太多。对于我嚟讲，我亦都系个错过。佢就系派咗有一个嘅就系、唔系话即系钻石十二码系叻嘅，佢就系输咗。 系、 即系第一个嘅时候你就入唔到，哇！咁跟住咧之后嗰啲咧就即系兵败如山倒嘅，你会觉得 越衰越衰 嘅。劲开嘅佢都唔知点解嘅话都被扑出。 你好当时咧。其实咧，球员真系好大压力， 好大压力。 咸都试过啲重要赛事射七十， 系啊，仲要射到唔知去咗布雷宫咁远， 好肉酸嘅。 冇错， 你话如果俾龙门挡出啊，即系冇计啊， 系啊， 你自己唔知射咗去边。 同埋有时嘅就系你去到嘅就系定性嗰一脚咧，即系譬如可能一粒入，一粒唔入，一粒入，一粒唔入咁样，就呢一粒就如果你入咗，就完全嗰啲人 跑 晒 出嚟，好大 紧张， 大。 即系你射之前，我究竟佢嘅谂紧乜嘢嘅咧？我真系好想知。你谂下系讲。时候嘅话，全世界都望住你，同埋嘅就系你嘅国家，系咪？你代表嘅嗰个国家， 你老婆望住你， 系你老婆望住你， 你阿妈望住 你，仔望 住 你， 哇！你入唔到，又或者你入到，同埋有时你又好得意嘅，系咪代表佢大力嘅话，佢就一定入到咧？又唔系，其实嗰下嘅话系得你同埋个龙门两个人咧，大家喺度捉路嘅啫，话系咪？有时可能轻轻一拨咁样，佢捉你系左边，你就系踢咗右边，唔使好大力嘅啫，哦，搞掂。 但如果你俾佢捉到，诶，你本嚟以为入紧，又唔入， 系啦。 系啊， 你仲要即系蒙受翻翻去后边俾啲队员唔知点样拍下你个头啊，定闹你咧？ 系啊，我觉得系一种即系好充满住汗水啦、力啦，同埋好男人嘅一种运动。我睇完之后嘅话，我就真系知道嘅就系个魅力究竟系来自边一度咯。即系咁周边所有嘅人嘅话，好可能嘅就系话你会买佢嘅球衣，你会诶着佢嘅波衫，我都知明点解。 系咪啊？ 系啊，即系嗰样嘢，佢真系好犀利嘅一种，好有能量嘅一种运动。 因为咧足球咧，佢产生嗰、那个 周边嘅 消费咧，好劲，系天文数字。由足球转播啦，你件波衫啦。波衫你又咩人赞助啦？你摆入个心口定背脊啦，好多嘢。仲有球衣咧，仲有佢哋训练。即系如果落场训练系一件衫，比赛又系一件衫，出外比赛又系一件衫， 嗰啲全部都系叮叮系啦 ，S 两 每一样嘢一环环相噶，净系今次啊边个出唔出就已经构成可能又要回水啊， 系啊，好睇好睇好睇，你觉得点样啊？ 我觉得好睇咯，所以我就会介绍咯。系啊，我上两个礼拜我睇完之后，我都同你讲噶啦，就系我觉得其实应该系要咁样嘅，唔好成日就系拣埋同一样嘢嚟去睇，咁我就即刻啊，我就即管睇下呢一个啦，咁即系当然佢原来。再看看睇下嘅話，有啲紀錄片嘅話，亦都係報導另外嘅一啲相關嘅問題嘅，即係例如可能講緊話一啲醜聞上面嘅嘢，我唔睇嗰啲，我睇啲呢啲嘅就係話，譬如可能係真係好正氣嘅，好正能量嘅。 因為每一樣嘢其實都有正反兩面， 一定係 啊，即係你睇你睇乜嘢咯， 係啦咁樣啦，所以我覺得要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呢一個啦。好， 非常好。我介紹一套係十年前一個國內嘅電影，就叫《無人區》。呢個嘅導演就叫做簡寧，佢對唔住，係叫做簡寧浩啊， 寧浩， 寧浩佢係好多作品嘅，同埋佢呢近呢幾年咧，套作品都幾有影響力。佢又做導演、做監製，亦都做演員嘅。呢套《無人區》咧就我其中喜歡嘅演員阿黃渤有份做嘅。其實佢係算係中國較為少有嘅公路電影。公路電影即係喺個路嗰度走嚟走去， 好難拍 嘅，好難拍， 係啊，好難拍得好睇。 係啦，佢呢個故事咧，其實就發生喺一個偏遠嘅地區，無人地區，所以叫無人區。咁原來咧，國家啲保護動物咧叫隼啊，飛嗰啲隼啊。 黑市價， 好似鷹咁樣噶嘛？ 係啊，黑市價你估下賣幾多錢啊？ 可以好貴啲。準係咪其實就係中東國家佢哋會笠咗一個帽喺佢個頭嗰度，就唔俾佢哋係要放喺度，佢哋一放咁就佢翻翻翻嚟咁講就係咁啊。 我估十幾 萬呢一啲，百幾萬。 百幾萬過百萬，於是好多人咧冒住啲危險啊！但係咧，你如果你俾人拉到咧，個刑罰好重噶嚇、真係有啲黑市集團咧，就賣俾嗰啲捉咗賣俾啲富豪，因為有啲人你知啦， 做玩呢一啲咯， 係啊係啊係啊，型啊嘛。於是咧， 唔知係鷹定係準啊？佢哋係你有冇見過？佢哋戴個皮嘅手套，跟住佢哋一翻嚟一飛就， 係啊，因為佢走 好 傷 你㗎，唔可以走佢走 嘅。仲要有時佢哋係戴咗有一頂帽咁樣，得兩隻眼嘅啫，唔俾佢哋周圍望嘢，因為佢哋好容易緊張。 呢、這個故事其實幾特別嘅劇情，我都覺得幾特別。係、話説咧，有一個集團去獵殺呢一啲嘅準，咁、就又被警察追捕嘅時候咧，發生意外，警車就撞到嗰部車，於是咧嗰、個人咧有個律師咧就係、類似嗰啲死都咬翻生嗰啲咧，就幫嗰個獵鷹係獵鷹者打甩咗，就反而咧撞個警車撞去咧， 就反而被控 警員咧就被控，因為佢話佢醉駕，因為開車之前真係飲咗酒，所以就俾佢揾到呢樣嘢。但係咧佢因為咧佢帮个警察打甩咗之后咧，然后往后嘅故事咧展开一连串发生，其实我都觉得几紧张刺激嘅。起初呢个律师以为佢撞死咗嗰个黄渤，就系猎鹰嗰个猎准集团嘅一份子，但原来咧佢冇死啊，佢就瞓喺架车嗰度，佢仲咧淋啲电油落呢个黄渤嘅身上，谂住烧死佢。 哎呀， 系啊，但系因为佢好惊，佢冇办法啦，响嗰啲渺无人烟嘅地方，佢唔知点算啊。因为佢去亲嗰啲地方咧都古灵精怪嘅，例如嗰啲荒漠咧，佢哋一个加油站咧，里面啲人咧佢好惊嘅。例如嗰个人去加油啦，那个老板同佢讲1000蚊，举例先，喂，我打桶油都要1000蚊。你加唔加？加啦，得你加啦咧。不过咧，你加油之时咧，你可以入去我哋后边嗰度，你享受一啲嘅接待啦。入到去咧，原来有一个俾啲集团捉嘅女仔咧，去跳艳舞俾佢睇。跟住嗰个律师其实冇心情睇，你唔好睇啦。你唔使跳啦，我唔想睇。其实呢个故事咧，有一个女主角啊，咁样样。發生，我覺得個故事嘅結構幾特別，同埋咧，零號其中另外有一套戲我都幾中意嘅，就係、我不是藥神。佢呢近幾年呢個國內嗰啲電影係，我覺得係真係幾好睇，幾吸睛嘅。係啊，佢係有份，佢有份嘅。 導演唔係， 佢 唔緊要，係我哋總之 繼續 留意啊。 好。讲一次，戏名系咩话？ 你而家介绍嗰啲就叫无人 区，无人区。我不是药神，我系监制同埋演员。 好， 系咯， 明白。 系啊，导演唔系佢。 好啦 ，thank you 晒，十二点啦，听紧呢个新闻报告之后就会有淑女关注做出现。 阿兰，等紧你。 人去楼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情望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 林峰的新歌《无伤大雅》，十二点钟啦。 当个潇洒人才。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半纯情不改。 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风骚快活人啊！咁一十二点钟咧，新闻报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嘅。而家先咧，十二点钟新闻报告，唔好行开，一阵见。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啊， 马家姐你好， 早晨啊， 系啦，我哋淑女四姊妹咧，就有一个姊妹咧 出咗浮， 出咗浮，系啦，冇错， 所以感觉上同阿马家姐个距离有啲远嚟， 点解啊？ 因为平时坐多一个人好似近啲噶嘛， 系嘅，系啦，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大家亲密啲，系咪？咁啊几好咯，咁样， 唔系我， 你想同佢近啲咩？我永远都喺你侧边嘅， 多谢。 好啦，嗱，呢一排嘅话咧，今日已经去到咧就系年廿六。 啊、 所以咧，我谂就系办年货就系呢几日啦，系嘛、 啊？ 要买啲咩瓜子啊、糖果啊，又或者要买啲咩海味啊、心蓉啊，即系诸如此类啦，系咪？好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真要买嘢之前嘅话，你知啦，我哋淑女坏姊妹咧。有時間唔中都幾好嘅，我提醒大家就係、是、喺買嘢嘅時候嘅話，究竟咧可以點樣有一啲嘅即係健康少少嘅 option 咧？ 哇！正， 好緊要啊呢樣嘢。 瓜子先啦、 啊，好啊！ 大家中意食咩瓜子啊？ 紅色， 紅色， 我中意食黑色， 黑色 係或者係呢個葵花籽， 啊、 葵花籽都 OK。 咁、係原味嘅定係有味嘅？ 你就問得好好。因为我最近咧收到有一 pat 咧，就系、是、有我唔知佢有冇听紧啦。因为其实佢系听紧我听过我哋熟女关注组讲过呢样嘢，就佢知道我哋中意食瓜子。 系， 跟住咧佢就送咗有一啲唔系佢送俾我，就有一啲咧就系有绿茶味嘅葵花籽，系、啦， 系 大片嗰啲系咪叫葵花籽啊？定系细细粒嗰啲喂鹦鹉食嗰啲 鹦鹉嗰啲 ？O K， 佢就系大片嘅，系好似指甲咁一片嘅，系、啦，咁就 系 类似好似系葵花籽咁样嘅南瓜籽，系、啦。冇錯， 咁啊添加咗綠茶嘅成分， 咁我就心諗最好唔好啦。同埋嘅就一陣嘅就係啲綠茶味，跟住我一聞嘅時候咧， 個殼嗰度先食到個。 冇錯，佢就係有綠茶嘅聞嘅味，但係食落去佢就冇綠茶嘅味嘅，即係只係喺嗅覺上面佢有嘅啫。但係好不幸地嘅就係我屋企只貓佢用緊嘅嗰只豆腐渣 撞咗味。 撞咗味，你明唔明我 讲 乜 啊？ 即系个猫砂同我食紧， 你就觉得自己食紧猫砂， 冇错。因为我一开嘅时候，我个另外一半同我讲就系，咦，做乜嘢？你做咩搞我？ 猫砂。 嗱，倒翻转，如果只猫去咗你对瓜子度， 谂住喺嗰度， 系啊， 我唔怪佢，你明唔明？ 系啊， 因为佢就闻开呢一只味，佢就会刮刮刮刮刮， 刮你啲瓜子。 所以我想讲嘅系咧，即系我谂系咪唔好添加呢啲嘢会比较好啲咧？ 一定系冇盐，即系原味最好啦。 系啊， 嗱会唔会而家 整嗰样啊？ 有冇咩陈皮瓜子啊？ 有啊，陈皮花生 真系有， 系啊，都有啊，好多噶而家。 我真系觉得原味系最好，因为真系唔中意食嘅话，就真系好晒咯。 冇错， 我都唔知点算，我谂住翻嚟拎俾你啊。 拎翻嚟 俾你，系啊，拎翻嚟俾你试下。即系我打开嘅时候就系猫砂， 但系我惊我裤内嘅手爪下啲。 巴子， 忍唔住啊嘛，系啊，咁咯， 系啊，咁拣翻啲即系原味嘅就会好啲，即系我哋都系惊嗰个蜡质啦， 系嘅， 系啊，即系尤其是黑瓜子，你见到佢好靓， 面头嗰阵嘢啊， 食完之后咧，其实咧个脷系烂嘅， 系啊，黑晒咯， 冇错，好咸， 系啊，咁其实都讲紧即系，譬如我哋讲瓜子嚟计，如果加咗盐嘅话，其实每100克可以蜡质去到600毫克嘅， 哇，有冇咁夸？ 真系有噶， 咁我哇，好容易嘅啫， 系啊， 600毫克，我哋如果一日唔可以超过2000毫克嘅话，你已经真系差唔多三分一 啊，系 系啊， 同埋你咬瓜子有时真系可以咬 晒， 系啊， 系 咬就大堆噶嘛，哦 ，OK， 又惊佢真系可能出边有啲矿物油，咁又冇咁好咯， 即系其实黑瓜子系特别严重，系嘛，所以如果要拣嘅话，呢一个就应该。 系啊， 或者你要用嗰啲开瓜子壳嗰啲神器咧，就唔好掂到粒壳啦，净系食嗰个肉咯。 唉，咁多嘢我宁愿唔食。 系咪？我赞成你讲，我好少赞成你。 咁你又会食得少啲咯。 剥瓜子神器，你用完，你用完你要使唔使洗啊？你又要攞手指捽下。 唔系剥瓜子神器，嗱剥瓜子，我觉得嘅就系个情趣嚟嘅，就 系 嗰一下喺个咬喺个啲牙嗰度咬下咁样，系咪？ 但系要留意只牙噶嘛，如果太 你又 咬 个壳太硬嘅时候，你崩咗只会 崩牙 嘅， 系啊。 你哋咬瓜子识唔识咁样曲，然后咁样顶两下噶？ 你有冇留意嘅就咬瓜子有三个位噶，可以嘅就系前边嗰个门牙啦，侧边啦，侧少少啦，又或者嘅就系有啲人喺后边嘅，我系属于后边嗰个。 我真系唔识咁样咬， 前边我唔得， 系啊，好容易 嘅。我知你讲乜嘢， 系啊， 如果用门牙咬嗰啲，我成日都好惊我呢条牙罅， 系啊， 会越咬越疏 噶。嗰个牙咧系有嗰个形凹咗落去， 系啊， 有个锯齿咁样啊嘛， 冇错。 同埋食瓜子咧，通常你要讲是非嘅， 嗬。要讲是非系冇错。是有個款的你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他應該是嘴附近都有粒麥的就是那個造型應該是這樣咬瓜子哎呀 穿一些花布衫一套 我就喝下茶這樣好啦，瓜子要留意啦， 拣翻南瓜子好啲嘅，佢即系原味嘅时候，其实个钠真系好低嘅，即系每100克得18毫克嘅啫。 诶，我唔食瓜子，我宁愿。 O K 嘅， 红瓜子啊，马家姐讲红瓜子都唔系太差嘅，都有188毫克，即系我哋话每100克低于120毫克叫做低钠咯。咁马家姐话拣红瓜子就属于中钠啦， 都系几粒嘅啫。 系啊，你好中钠， 中钠， 你个人好中钠啊，系啊。O K， 好啦，咁就系188到系咪啊？即系红瓜子，咁而南瓜子得18啫。咁你哇，你争咁远， 好远喎，咪咯。 系啊，捞捞嚟食咯。 系啊， 一半 系 南瓜子 几多倍啦？你 哇，我真系唔知原来咁高。 不过其实咧，如果人哋咬晒俾咧，我细个咧，我阿妈剥晒俾我食噶。 我都试过。 系啊，但系咧唔好食噶。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斩都倒晒， 系啊系啊，冇错。 你要慢慢逐粒， 连壳食埋啊嘛。以前细个嘅时候系， 含食下粒壳咯。 又或者咬断咗咧，我最憎噶。 我都觉得 有啲好差， 我已经咁辛苦啦， 你仲要断喎？ 系啊，冇错，你夹硬都要扁佢出嚟啊！ 食完最后咧就执翻嗰啲未搣晒嘅，剥翻出嚟食。 系啊，真系啊， 呢个真系几好玩。我中意嘅剥瓜子系啦，又有腥系嘛，又有啲唔同嘅颜色，咁个感觉上你觉得系几开心嘅。 冇错，系啊，咁都要留意个营养成分。 知道， 好啦，咁跟住你要讲嗰啲我最中意嘅嘢啦。 即系 系啦， 诶，年年都会食噶啦， 年 糕 系啊， 萝卜糕、 椰汁糕、芋头糕， 全部都中意，桂花糕、红豆糕。 no， 我净系食年， 即系食 唔系萝卜糕， 萝卜糕 其他嗰啲麻麻地。 萝卜糕系我挚爱咯， 系啊， 系嗱呢啲好夸张， 咁大家食话食，但系会唔会整噶？ 唔 整唔 整 唔整唔 整整啊！ 你啊，你好似教过我哋整嘅萝卜糕，我记得 芋头糕。 系芋头糕，芋头糕， 系啊，萝卜糕都有整， 有。你又叫我哋整多啲萝卜啊嘛？ 系啊， 你咁你有冇整啊？ 今年未整， 诶，你会整啊？ 你整啦，我想食你嘅萝卜糕啊！但 系 嗱，萝卜糕我又 整嘅，一定多萝卜。 我明， 系啊， 我正想讲嘅就话萝卜糕冇萝卜嘅话咧，就唔系萝卜糕， 系啦， 而系好多萝卜嗰啲系真系特别好味， 特别甜啊，爽啊， 系啊， 咁通常萝卜糕你哋知唔知？除咗落萝卜，仲会落啲咩粉啊？ 葱啊， 葱一定 哦，粉啊，糯米 诶， 粘 米粉 系啊，系啊， 咁粘米粉有冇营养？ 有咩事啊？ 粘 米粉又出事噶？ 唔系，即系都系我哋讲紧话，即系。 食完個升糖指數會升得高啲。 哦，係啊。 好彩就蘿蔔嘅話，相對嚟講有啲纖維喺入面咁啊，相對好啲 啦。算你啦， 係啊，係啊，跟住就會有啲譬如 臘肉咧， 臘腸啊、臘肉啊嗰啲 就 冬菇咯， 係啊，即係我哋話即係可能用瘦肉咁樣會好啲咯，健康。即係有啲人就會零口咯。 即係我又諗翻咧，佢叫我哋打邊爐兩片嗰啲， 係啊，兩粒 個係積集嚟㗎嘛。 我改變咗形象㗎啦，即係我接受你㗎啦。而家你又叫我。 又嚟過年過節 唔係咁，逢親過年咧咁樣 一定要講噶呢啲係咪職責嚟噶嘛？係咪嗱冬菇又好嘅，即係我哋會用 冬菇粒啊， 係啊，冬菇 OK， 冬菇 OK 係 啊， 有啲葱粒咁得唔得？ 可以可以， 係咯， 蝦米咧， 蝦米係， 哇蝦米又係不 咁啊，蝦米就會鹹啲啦，即係要指出呢啲好與唔好嘅， 係 啊，咁啊會落少少即係胡椒粉啊，水啊一定咧你要攪拌佢，跟住蒸，咁就係煎嘅時候我哋都要留意，即係 唔好落咁多油， 係啊，即係或者用噴嗰啲，或者用易潔鍋咯。 係易潔鍋，落少啲油， 都 OK， 落少啲油， 正。 係啊，即係少啲油，有時你可能好難控制，一倒就噏一嘢。 又或者我可唔可以用第啲油啊？譬如可能我用橄欖油煎得唔得？好似唔係好啱味哦。 個油咧係唔同油嗰個卡路里都係一樣， 係 只不過係好啲同冇咁好，即係你個份量係啊，係即係你易潔鍋或者係噴嗰啲油就會好啲咯。 知道 點解噴嗰啲油會好啲？ 少啊嘛， 少好多嘛， 我而家用緊啊， 係啊，係 啊，即係一盒咁樣咧， 係啊， 有即係即係多極有限， 係啊，即係你又可以佈滿曬成個 pan 咁， 係啦，又唔會窿， 係， 但係問題係佢好少。 系 啊，差好远，又可以控制得好啲。 系啊，咁我哋知唔知其实如果你煎一件萝卜糕咧，会去到有几犀利？如果当用饭嚟比较嘅时候， 一片萝卜糕啊，你讲紧就 系 可能 一件啦， 系啦，一件咁多啦， 系啊， 系啦，可即系我哋饮茶嘅时候，一碗饭、两碗饭、一碗饭 冇咁多， 碗半、 碗半、半碗， 冇 半碗饭， 半碗到啦， 半碗饭， 哇，都好犀利喎！ 咁我零食糕啦。半碗饭等于一个萝卜糕，一件 ，OK 啊，我觉得， 同埋都要 即系可以食两碗咯， 切割大细嘅，因为佢主要系唔关萝卜事，系厚度大细，即系主要系其他嗰啲加入咗嘅成分啊嘛， 哦， 撇走得唔得啊？ 你点会撇走啊？你逐粒撩出嚟咩？ 点解唔撇得啊？男朋友我都撇。 有一阵就话冇咗个意思啦，而家又要撇咗佢，你想点？ 有萝卜喺里面咪得咯 ？OK， 花心萝卜肯定撇。 咁即是话，如果我哋食两片，我就等于一碗饭， 系 系咪？系啦。咁如果话 片要大， 我记得你教过我哋嘅。如果你话嗰一餐嘅话，你食咗两片萝卜糕嘅话，你下一餐咪唔好食饭咯。 系 啦，平衡翻佢咯，得唔得？ 或者你嗰餐都唔好食饭啦。 系啦。好难，你又食完萝卜糕又食饭系嘛？ 有噶，都 有噶， 又食碗粉啊，又面啊 嗰啲，系啊，仲要整碗呢个嗰啲叫做咩糯米饭？ 哦，系啊， 哇， 南美佬米饭啊， 系啊，好衬啫，但系 ，O K， 咁系咪 食 咁多糕里面嘅话，你净系讲紧系萝卜糕系会特别多咧，定系其他嗰啲芋头糕嗰啲又会唔会好似冇佢咁曲冇咁邪恶啊？ 其实咧，芋头糕咧就 仲邪恶， 仲因为芋头嗰个营养成分系即系我哋讲个卡路里高少少过萝卜啦。咁但系如果你同萝卜糕比系差唔多嘅， 哦， 系啊 ，OK。 咁你知唔知芋头糕入边有咩啊？ 芋头糕咪 芋 头 咯， 仲有咧？用咩粉？ 有其他嘢嘅咩？ 都系粘米粉， 都系粘米粉， 系啊， 即系嗰啲粉啊， 系啊， 但系冇其他外来嘢。 咁又系瑶柱啊， 有瑶柱， 有啲有噶，你切开嘅一丝丝，你未食过？ 唔系我， 唔系我冇食过有瑶柱嘅 糕啊， 萝卜糕就有瑶柱， 都有噶， 系 啊，虾米嗰啲都有啦， 哦， 系啊，咁所以即係佢嘅營養成分咧，其實同蘿蔔糕係非常相似嘅。咁即係 緊要啦，我唔食，我讓曬 都係要留意煎嘅問題啦。 沙拉姐，我俾曬 呢個 OK 呢個 OK， 好啊。咁即係其實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又呢個糕點糕嚟講嘅話，又呢個蘿蔔糕又好過芋頭糕少少， 冇錯， 係 啦。咁我哋去到年糕啦， 係啦。 咁年糕係咩成分整啊？ 年糕咪又系粉咯， 系啊，咩粉啊？ 又系粘米粉、糯米粉， 系 糯米粉、 粘米粉、糯米粉 两样嘢， 糖嚟 嘅， 糖 白色嗰只就系系啦，就系椰汁年糕，有两只， 系，系啊，同埋会落咗椰浆啦， 系啊， 仲有诶，即系情面粉啦，即系麦汁嚟嘅情面粉会落喺年糕嗰度， 系系咪会糖分系会高好多啊？ 系啊，因为佢个诶，你谂下萝卜糕同埋芋头糕都唔会。落好大量嘅糖啦，咁呢个系落好大量嘅蔗糖， 因为佢要甜啊嘛， 系 嘛，所以你要落好多， 系啊， 系啊。 不过你整完呢啲嘢嘅话咧，你系唔敢食噶，即系等于你上完一堂嘅就系整完蛋糕，你就知道发生咩事噶啦，成嚿嘢都系牛油嚟噶， 系啊。咁所以你话一件年糕其实等于几多 饭啊？ 系啊， 年糕啊，一碗。因为咁多糖， 唔系，我觉得劲啲啊，两碗 啊，冇咁多， 冇咁多碗半， 即系大约差唔多两件，一点八件啦，就等于一碗饭。 哇，都好犀利， 好唔抵喎，咁样 系啦。 讲紧嗰一件唔够一百克、八四克嘅啫， 系 啊， 细细件咁嗰啲 啊， 系咪啊？ 系啊， 嗯， 喂，有啲也埋啲蛋嚟煎嘅喎， 系啊，咪仲高咯， 仲劲啲啊， 即系有机会差唔多一件等于一碗饭。 哇，但系边个谂埋也啲蛋嚟煎啊？ 因为又咸又甜。 系 觉得好好味， 嗰个口感真系好正。系你出边你食落去嗰时候，啲蛋系咸噶嘛，但系你食落去嗰只佢系甜噶嘛。你两样嘢加埋嗰只，好似酸甜咁样，系仲吸引噶。 嗯， 好啦，咁如果你咁讲法，会唔会就系椰汁年糕更加邪恶啊？ 系啊，因为有椰汁啊嘛，椰汁嘅。 咁会唔会系一比一啊？ 接近噶啦， 即系一块等于一碗饭， 一点四块到啦。系啊，即系差唔多一块， 好少啫。 你唔中意食？ 我唔中意， 我超中意食啊！椰汁年糕又系， 因为你中意食甜嘢嘛。 系啊， 系， 唔系糕点嘅嘢，我都系。 但我唔中意食糕嗰种 texture， texture 即系软唔软、淋唔淋。 哦 ，OK。好啦，咁即是话，如果大家要食年糕嘅话，就不如食传统嘅嗰一只年糕会好过椰汁年糕。 啊、 如果要食糕嘅话咧，就譬如可能就会系煎萝卜糕会好过芋头糕。 蒸萝卜糕 系啦，蒸萝卜糕会更好。呢、个 系 好嘅提醒。 蒸萝卜糕都 OK 啊 ，OK。好啦，仲有其他嘅喎， 马蹄糕 啊，马蹄糕都 OK， 都, 吃都有系啊。 咁马蹄糕用咩整啊？ 马蹄糕又系 马蹄 同埋 系啊，啱啊。 系啦，马蹄粉咯， 系啊，正确正确，因为好多人唔知，即系尤其啲细路啦，唔知薯条喺边度嚟嘅，所以 即系以为天生喺跌落嚟就 系 咁 啊，系啊，咁所以即系都要知道个成分系啲咩嘅，咁所以我哋话一片即系一件嘅马蹄糕咧，就差唔多等于半碗饭啦，即系同萝卜糕差唔多。 咁你寧願食蘿蔔糕定係食 乜？梗係蘿蔔糕啦， 我 好似豐富啲啊， 係啊， 就算你 覺得 你蒸兩粒馬蹄我都唔望啦，你食唔食馬蹄啊？ 我食嘅其實， 唔係馬蹄 新鮮嘅馬蹄係好食 嘅嘛。 你知唔知馬蹄煲湯係甜好多㗎？ 仲有嗰啲咩水啊，即係中 馬蹄水 咧，係啊，類似嗰啲咧都係好飲嘅。 蔗茅根嗰啲 係 啦 係 啦，加啲馬蹄落去嗰陣清甜咧。 我班 friend 我嗰只啦， 冇錯， 好。咁而家我哋要讲到嘅就係譬如可能除咗你话啲糕大家要小心之外嘅话呢，咁我觉得 团年饭 团年饭又要啲咩注意呢？ 係呀，马家姐你讲啦，你读咗成年书係呀， 烧肉最唔好 鸡 啦， 鱼啦， 係呀，讲得好好 啊， 係 呀，烧肉嗰阵皮呀， 油 腻 呀， 係呀， 係呀，同埋 好多嘢好难烧化 啊，嗰啲係嘛， 哇，嗰 阵 年 饭食呢啲嘢嘅咩？ 都有㗎， 食 有㗎， 系 啊， 系啊，同埋天气一冻咧，哇，嗰阵油擎咗喺度咧， 系啊， 白色噶， 系啊，鸡脚啊嗰啲咁样都会有，即系你见到嗰个冻物脂肪。 如果你买新鲜鸡咧，嗰副鸡肾啊，鸡 内脏 啊 嗰啲， 系 系啊， 不得了啊， 系啊，嗰啲都要留意啦。咁啊，同埋就即系头先讲咗，头先整糕嗰啲都有腊味啊、腊肠啊嗰啲，即系盐分会比较多啦。咁啊，烧味啊嗰啲都会。有啊，即 系一定系啦， 因为拜神 啊，系 啊，一定要少不免 都要留意。咁即系除咗有呢啲嘅时候，我哋都要整啲咩出嚟食啊？ 水果咯， 菜 咯， 菜咯， 系啊。咁啊，菜。 但如果菜又系有时有机会唔健康啊，因为你烚鸡嘅时候咧，有鸡汤 咁 样， 冇错。 系啊，或者有啲老人家会整啲鸡油喺度咧，整翻落去。 咁你起咗啲油先咯，即系撇咁啲油，再烚啲菜咯。 哦， 系啊，唔系佢哋就直头用嗰啲即系洗 油 鸡嗰啲，系啊，嗰啲嗰啲水哇，你咪话， 所以真系 正嘢嚟 啦，咪就系好嘢啦。我意思系 你见到啲菜好靓嘅， 系啊，你叫佢烚完啲鸡之后，嗰剩翻嗰啲汁系倒咗，佢又系唔开心。 所以你咪起啊，即系撇一撇啲油咯。 哦哦，咁 OK， 再做少少。小步驟 冇錯，即係咪有啲隔油殼咁樣，你可以撇走啲油嘅。 係冇錯， 係啊。 但撇走我又唔捨得。 得啦， 唔捨得。 咁下一個 係咁，跟住咧就我哋譬如唔好食咁多肉嘅時候，就可以魚啊、海鮮啊嗰啲， 係 啊，咁就會更加健康啲咯。 OK， 係啊，即係團年飯，即係一定會食多噶啦。只不過即係你喺菜同埋生果方面都要留意翻，就唔好忽視咗。 嗯，係啊。咩湯比較健康啲啊？如果係特都要煲汤， 即系你用拣翻个食材啊，瘦肉嗰啲啦，就唔好拣 红萝卜啊嗰啲啦， 系啊，嗰啲会好啲， 系 鱼汤嗰啲都好噶， 系， 但系好小声嗡嗡嘅， 系 嚟 姜嚟， 系啊， 唔会嘅， 多数 煲鸡 汤 啊， 鱼翅啊， 系啊，去咗个皮先落去咯，个鸡。 俾阿妈闹啊！ 算啦， 咁肉酸嘅鸡， 明啊？呢啲位置，我哋就会同佢有 丝丝 啊 个肉，明啊明？全鸡上咩？你碗汤见到成只鸡嘅， 好啦。总之就大家我哋就尽量 啦， 好，希望大家 健康啲， 好， 新年进步， 可以咁啊，食得有型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报道话，金管局计划检讨楼按利率压力测试，包括当中的利率要求。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不时因应楼市和经济等不同因素变化，检讨楼市相关宏观审慎措施，有需要时会适时调整。他又提到，难以预测负资产宗数，要视乎楼市走向，如果楼市再有调整，负资产宗数仍会上升。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昨日的表演赛中，美斯未能上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希望政府继续举办更多盛事，不要因为今次事件而气馁，政府和商界一同想办法举办多些盛事，对旅游、零售和饮食等都有帮助。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今次事件对香港作为盛事之都的打击很大。他说，下次再举办盛事，如果政府和主办方签约时有逃生条款，必须要有处理方法，例如对方即使是生病，是否都可以亮相让观众拍照等，需要在条款上写清楚。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昨日的表演赛中，美斯未能上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吴杰庄说，主办方应该解释清楚后续安排，亦需要交代合约是否定明美斯必须落场至少45分钟。被问到有什么准则厘定是否要扣减赞助，吴杰庄说，需要视乎合约条款，相信政府有法律专家审视相关条文。对于球队主教练马天奴赛后解释，美斯未能出场是因为有肌肉炎症，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副系主任雷洪德说，感觉上有关解释较大机会是借口，因为美斯不是急性受伤，但最终连穿球衣、落场传播等基本表演性质的动作都没有做，令人感觉做法很差。 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反对党支持者示威抗议总统萨勒宣布推迟总统选举，示威者和警方冲突，几百人堵塞首都达克尔主要街道，年轻示威者用路障封锁道路并点燃车胎，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又追捕示威者，有示威者向警察掟石。有报道话，至少两名反对党总统候选人涉及冲突。较早前，萨勒宣布推迟二月底的总统选举，反对党认为总统冇呢项权力，号召示威。宪法规定，现届总统任期结束前，若果未能举行选举，总统一职由国会议长代理。不过路透社报道，塞内加尔国会进行辩论，决定是否安排在八月举行选举，并容许萨勒延长任期至选举举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沿岸有薄雾，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年廿九显著转冷，除夕同埋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农历新年期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10点，跌23点，成交金额4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680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7872点，跌1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8蚊，跌个四；盈富基金15.67，升一仙。药明生物17.44，跌6.6；美团64.65，升个四；�阿里巴巴70.55，跌1.5；南方恒生科技2.98，跌0.4仙；恒生中国企业52.86，升4仙；友邦保险60.15，升4毫；建设银行4.62，升1仙。若明康德47.05，升3.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8.38，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8，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6337点，升179点。港金报18950蚊，跌2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56美元，卖出203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青山追光救援队，唔理系过去、系而家定系未来，都唔可以冇咗你噶。 但系我而家嘅体能、能力各方面都跟唔上啦，我已经有合适嘅人选。 究竟喺展青山嘅心目中，佢嘅继承人系边个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合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 幾時我覺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齊暢所欲言，仲大家一齊食餐好嘅，我就覺得自己最快活最風騷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下午一點， 風騷快活人。 片段人间，惜花人。 曾经有人说，花和钻石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两种武器，讲的当然不是杀人武器，而是追女仔的武器。我叫 Crystal， 今年28岁， 在过去的岁月里面，我都收过好几次不同的花，由不同的人送上。我发觉收到花的感觉的确是很开心的。不过都要看看是谁送的。如果送那个人我完全不喜欢的话，花的杀伤力就会大大减低了。 早晨啊。 早晨，请问找哪位啊？ 我想问啊 ,Crystal 在哪里啊？ 我是啊，不知道有什么事呢？ 哦，那麻烦你帮我签收了这扎花去啊。 哈，送给我的？ 是啊。 那好啊，麻烦你啊。 不用，拜拜。 拜拜。扎花好靓啊，相信一定不便宜。究竟是谁送的呢？看看卡片上面只是寥寥几隻字，祝你今日心情愉快，下款是识花人，边个嚟噶？我识唔识佢嘅咧？点解会无端端送花俾我？又唔系情人节，又唔系我生日，真系奇怪。喺嗰日。个个行过我抬头的人都会说你就好啦，男朋友咁锡你。其实我连送那个是边个我都不知道，不过我费事解释咯。一个星期之后，我已经唔记得咗呢件事了。正当我埋头苦干因为做紧嘢嘅时候，听到有把声话： 诶，唔该，麻烦签收啊！ 我抬头一望。是上次送花的男仔又是我的。 Crystal, 是不是真的你啊？ 是我啊。 那没错了，麻烦你签收啊。 哦。那。 唔该。 等等啊。 什么事啊？ 我想问一下呢，这只花是谁订的？那个人是怎样的？我意思是什么年纪的？ 我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为什么啊？你不是花店做的吗？ 是，不过通常都是老细负责 take order 的，我是负责送的。 哦，明白。好啊，那麻烦你啊。 不用。 这个神秘人自己称呼自己为识花人，就是这样，每个礼拜都会送一扎不同的花给我。而每一扎花都包得好靓，花的配搭好有心思，我越看就越喜欢。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已经令到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耐不耐就会想下他，幻想下到底他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会送花给我呢？我们几时会真正遇到呢？有时当我想得太入神的时候，甚至乎会撞到人都不知道的。 哎呀， 我听到有个男人在身边那里哎呀一声，我望下见到一个穿着西装好斯文的男人执在地下那些跌低落嚟的文件。Sorry 啊，是不是我头先撞到你啊？ 是，不要紧，不要紧，好小事啫。 哦， 赶时间走得快会撞到人，不出奇， 不 好 意思，我帮你执。 不用不用不用，得了，我差不多执完了。 他的样子有点熟口面，我突然醒起，我每日要帮公司去银行入数，他就是那间银行的分行经理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一入去，他就会很开心地埋来招呼我。不知道是不是女仔的第六感呢？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态度有点不同，不同对其他人的态度咯。 你只花好靓啊！ 多谢啊！其实咧，我唔知呢一种花叫咩名噶。 呢一种咧叫天堂鸟，哦、原产地喺非洲。啊，仲有个名嘅叫极乐鸟花，取名天堂鸟，因为花嘅外形咧嚟睇下，好似一种咧生长喺你新几内亚嘅雀仔，嗱嘴系咁样嘅吓、 哦。 其实咧，每一种花都有含义嘅。天堂鸟咧代表快乐啦、幸福同埋吉祥。 你咁有研究嘅？ 我中意花啊！我咩花都中意嘅，系啊。 望住佢面上嘅笑容，我突然间有一个好奇怪嘅想法，唔通一路以嚟送花嗰个人就系佢？其实咧，送花嘅人系唔系就系你啊？ 佢呆咗，好似唔知应该要点反应。我更加觉得我估啱咗咯。你话俾我听啊，其实呢一扎花系咪你嘅人送噶？佢成块面好似饮咗啲酒咁啊。过咗一阵，先至结结巴巴咁话。 是我送的。 太好了，这几个月的谜终于都解开了。原来送花的人真是他啊，我果然估得没错啊。他对我真的有特别的感觉的。我们交换了电话。冇几耐就开始约会啦。虽然佢个人有啲木讷，但系对每一件事都好认真，亦都好关心我嘅感受。只要我嗰日比较少出声，佢就会即刻问我系咪唔开心，然后就会用尽办法去氹我开心噶啦。有好一段日子冇拥有过呢一种被爱嘅感觉，我哋终于都拍拖啦。不过即使我哋拍拖呢一段时间，他依然都是保持着送花的习惯。 Crystal 小姐，麻烦签收啊。 好啊，唔该。各个人都说你男朋友真是浪漫啊。差不多日日都见面，但是日日都要送花、啊。所以说花和钻石的确是最有力的武器。送了花半年之后，有一天他送给我另外一样东西，一只求婚的戒指。 Crystal， 嫁给我。 嗯。开心的情绪扰攘了几天，满脑子都是我即将要结婚这个念头。我心不在焉地坐在办公室的台边，用手机搜寻着一些不同的婚纱照片，想揀一款自己喜欢的。突然之间听到一个男人这话， 唔该签收啊。 我抬头一望，又有人送花来了。不过送花那个人不是之前的后生仔，而是一个晒得很黑的中年男人。 Crystal 小姐是吗？麻烦签收。 哦，好，唔该。签完之后，刚个男人正想离开，我突然之间好奇咁问：我想问下咧，之前嗰个男仔佢冇做啦？ 冇做啦，嗰个傻仔再做咧，佢实能破产啊！ 吓？点解啊？ 鬼咩？自己人工又唔系多啊，成日送花俾人，又唔敢追人。有鬼用咩？而家啲后生真系冇鬼用，话极都唔听，话两句啫，又话唔做。 佢喃喃自语咁样行咗出去，我个脑咣一声谂起佢讲嘅说话喺我耳边嗰度回荡。我望下扎花，上面附带咗一封信。 你好嘛，冇想过第一次正式同你倾偈，亦都系最后一次。大约喺大半年前，我送花去你呢座大厦嘅时候，偶然喺电梯度撞见你。唔知点解，我对你就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不过我唔知可以点样认识你，或者应该咁讲，我唔系好够胆去认识你。我唯有耐唔耐喺你公司楼下等你，见下你咯。有一次听到有个同事叫你个名字 Crystal， 我突然间就有个想法啦。如果我诈帝话有人送花俾你，咁我咪可以有机会去你公司探你咯。于是我就每个礼拜都诈帝话有人送花，然后去你公司探你。我亦都有曾经幻想过，将来有一日我可以正正式式、名正言顺咁同你讲一次，我真系好中意你。不过，前几日听到他们说你就来要结婚，我想我以后都不应该再来骚扰你了。我辞了职，我决定离开这间花店，因为望着这些花，我就会想起你。 今日呢一扎花，我都系托老细帮我送嘅。希望你以后会过得开心快乐啦。祝福你，送花嘅阿文，识花人上。 今日发掘了一个新晋小生，皇天不负有恩人，多谢晒。OK， 听你把声好好听， 好有文理文，好有吴楚凡 feel， 系 真的好好听，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OK， 多谢晒， 有种初恋嘅感觉。 系啊，冇错。OK，OK， 保持形象啊，唔好唱歌啊。 喂，好啦，听日10点，风骚快人，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